意啊，系啊。 嗱，听众要留意啊吓，喺港铁嘅不同时段咧，系有唔同嘅封路措施嘅。现时金钟站、湾仔站、太子站咧系暂停开放嘅。去到今朝咧十一点嘅时候啦，加入咗唔同嘅站咧都会关闭嘅，包括有铜锣湾、深水埗、黄大仙、沙田、车公庙、荃湾、荃湾西同埋屯门站咧，去到十一点嘅时候咧，亦都会关闭嘅，代表住咧就会列车咧就唔停有关嘅车站嘅。去到今日下昼两点嘅时候啦，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嘅列车服务咧，亦都会暂停嘅。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咧，系每十分钟一班嘅。另外，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今日系全日暂停嘅。 Wow. 香港站嘅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咧，就系航班起飞之前嘅九十分钟。即系香港站咧，你要预办登机咧，都仲可以做嘅。 系啊，嗱，与此同时咧，亦都有以下嘅宣布嘅，俾你听下咧，系关于咩噶啦？咁啊，包括有我先讲咗地区啊，俾你估下系咩嚟噶。不过真系大家都要留意噶，西区屈地街、湾仔轩尼诗道、佐敦柯士甸道、屯门市广场、上环干诺道西、湾仔春园街、尖沙咀汉口道、荃湾全富街、上环德富道西、铜锣湾谢斐道、尖沙咀玻璃巷、荃湾青山道、中环天星、铜锣湾波斯富街、太子利敦道、尖沙荃湾沙咀道。 我答到你， 咁快俾你估下先，好讲。 封路。 唔系， 早咧， 封站， 封咩站？ 投注站。 中环干诺道中、旺角弥敦中心、太子长沙环道、葵芳湾仔谢斐道、旺角亚街老街、黄大仙豪苑、沙田沙角街、沙田好运中心及大围道嘅26间投注站暂停服务。 咪先？点解啊？ 唔知道，安全咯。全港有唔使惊，唔使惊。全港有102间场外投注站，只系头先嗰26间暂停服务啫嘛。 四分一咁细个路。 成100间喎，有 都系冇咗四分一噶，咁样都系。 嗱，我即系以我哋熟悉黄大仙区喺个黄大仙有噶嘛，系咪？ 系啊。 咁我要去边度？去慈云山有间得啦。 哇，你好熟喎，唔系仲有嗱，头先嗰26间就系删咗啦。咁另外仲有15间咧，就会喺今日嘅6点钟咧暂停服务嘅。咁边15间咧？嗱，即系其实加埋嗰度总共有41间嘅，即系一啲唔正常嘅营业时间。 六点钟之后唔系跑完马嘅啦咩？ 系啊， 唔知啊，但系佢话下午六时就暂停服务啦嘛。 哦， 系啊，平时有噶嘛。 唔系有人要收钱噶嘛？大家嚟射， 系 六点跑完马就完， 大家当咗全部都系你啊嘛，次次都冇钱收啊。 我哋望到你就係會走噶啦。 邊十五間咧，六點就會提早關門，即係6点钟就收工咧。就有西區嘅卑路炸街啦，北角嘅馬寶道啦，油麻地砵蘭街啦，屯門建榮街啦，上環水坑口街啦，旺角花園街啦，油麻地上海街啦，沙田和謝啦，中環士丹利街啦，旺角燈塔市街啦，佐敦道啦，天王英后道啦，天后英皇道啦，北角電器道啦，旺角塘尾同埋尖沙咀東咧。咁呢啲全部都係會喺6点钟咧就會暫停服務噶啦，其他如果冇講嗰啲咧，就會喺夜晚8点暫停服務。其实佢本来收系咪再晏啲噶嘛？ 应该系咯，即 系起码收好 夜噶 嘛，系啊， 夜晚有波嘅。 即系话，其实今日咧就大部分嘅投注站咧都系非正常营业时间咯，有啲就删咗，有啲就6点删，有啲就算夜咧都去到8点啫。 啊，我另外今朝咧，因为我都系搭港铁翻工啦，咁我都听到佢有啲嘅宣布嘅。头先咧阿祖咧就已经讲咗啦，有三个站已经系暂停开放，到11点咧就有其他嘅站咧会即系跟随咁样啦。其实佢仲有一个喺月台度我听到嘅宣布嘅，佢就话咧其实其他嘅车站咧都会根据。对住一啲特别嘅 情 况，所以咧就可能都系会删嘅，不过咧就未必可以做到咁早之前咧就同你讲声先。 系啊， 所以我估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住我哋今日电台所有最新嘅交通情况啦。 系啊，嗱咁同埋咧，亦都今日亦都有各大嘅商场咧，一早就已经讲咗咧，系啊，就会即系关门噶啦。 我呢度有个 list 喺度嘅，嗱呢个系部分嘅啫，譬如新鸿基地产咧旗下嘅多个商场咧今日系会关闭嘅，包括有铜锣湾。嘅世贸中心啦，观塘嘅 APM 啦，沙田嘅新城市广场，仲有 Yoho Mall 啊 ，V City 咧，呢堆都系会关闭嘅。港铁旗下咧，亦都有商场咧系会今日唔做生意嘅，譬如有德福广场啦、元芳啦、青衣城等等咁样嘅。另外，其实仲有唔少其他嘅地方嘅，譬如 美丽华咯，见到系啊， 美丽华会有啦。另外啊，铜锣湾嘅希慎广场啊、梨园嗰边咧，好似都会唔营业嘅， 几乎删晒咁滞啦。 哇！我睇完即系噏完呢一扎嘅资讯啦，其实我 keep 住有一个感觉咧， 有似我哋做風暴消息嘅監嘅時候咧，啊邊度就停駛啦？我哋係未講咧飛機唔上落嘅咋咁樣。 風暴停駛都係通常講交通啊，啲船嘅咋，冇船去，即係冇船往返 即 係 冇交通 啦。 商但係商場 邊有講過話鐵路冇啊？係 啊， 邊有啫？ 同埋如果以前打風咧， 有陣時都冇嘅，你去到九號、十號波，人哋都會閂嘅。 唔係，通常係户外線，即係所謂。 唔係㗎，有陣時譬如上一次，譬如山竹嗰啲。咁樣咧，佢全線係有停過的。 唔係，但係最緊要係商場啊，真係好少聽會咁樣閂噶嘛。 即係而家多咗個商場， 可能有一啲嘅鋪頭，佢哋會自己選擇唔開門，但係都未唔會話我哋直情成個商場落閘啊。係 啊，我記得以前打風咧，都仲可以去啲商場啊，甚至火 睇戲添啊。 係啦，如果我哋話哎呀唔好講打風咁唔吉利啦，我哋不如講開心嘅日子，譬如我哋新年都好開心噶嘛。 今日理應係開心嘅。 係啊，唔係，但係譬如我哋新年同而家一樣，都係慶祝嘅日子嚟噶嘛。 嗯、 但係春節嗰陣時。即使个市面几多人咧，即系叫提早庆贺啊，闩咗门咧， 嗯， 戏院都照开噶， 系、哦、 商场戏院照开噶，但系起码今日咧有好多商场咧，我谂即系咁，佢个商场都闩咗咯， 不如 戏院都冇啦。 有一啲咧，即系都系热门嘅，如果打风嗰阵时去睇戏嘅商场嚟噶，嗰啲都 我都系啊， 系啊， 拜拜，今日就闩闸啦。 即系总之今日大家如果要出门嘅话咧，咁大家都去留意住你要搭嘅交通啦、嗯，你想去嘅商场或者即系行街啊约嘅地方咧，你自己都即系上网。留意下我睇下新闻啦，或者听下我哋新闻啦。 系咯，我就觉得今日咧应该系有一啲即系政府人士咧用心良苦， 系 就照顾我哋荷包。 同埋， 因为你冇机会可以使钱啦，即系譬如阿田呢啲谂住捉个老公出去咧，系咁大碌特碌张卡咧。Sorry 啦，即系老公可以大。你做咩啊？ 碌卡个碌啊！唔好乱谂啊你！ 我见你咁样停低嚟笑，我先谂起嘅啫。即系我一心一意，只系想描述个经济状况嘅，真系 大使特使， 系啦， 系咁碌佢张卡。 或者大我哋配合翻文字用语啊，大刷特刷嗰张卡啊，刷卡啊咁样系啦，冇机会啊！老公可以同老婆讲话。诶、哎，老婆，你平时去开嗰啲商场咧？ 咁 唔系净 得嗰几商场噶系咪啊？有其他噶嘛？ 喂，唔系喎，好主要 嘅啫。我估应该仲有其他。 唔系咯，好主要嘅商场 嘅。 咁咪好咯，悭好多钱噶，你明唔明啊？ 可能对于一啲嘅朋友嚟讲，除咗对于个老公啦，可能都 系 一个少少嘅喜讯嚟。 系咩啊？ 喂，话晒十一啊嘛，庆一庆。佢哋平时好多服务性嘅行业嘅话咧，佢哋未必有得。 哦， 系啊， 佢 哋 平时 要服务 乜都得啦，因为个商场 close 咗，佢哋冇得翻工。 系啊，约打牌。 真系啊！ 打邊爐又得， 喂，你約嗰啲區最好安全啲喎。 安全， 唔係費事一間原來嗰區仲有商場咧，有得開咧，即使咗啲錢啊，好唔安全噶啦，唔覺意跌咗，哎呀，冇曬咁點算咧？ 我都變咗，我晏晝唔使翻工啦， 係咯， 個工作都取消咗啦。 哎呀，陰公真 係。紅假期係真係俾大家放假嘅，咁今日大家可以享受到 咯。係咯，所以我哋頭先宣布咗咁多 享受嘅方式有啲唔同啦。 係啦，唔係呢啲叫做寧靜咯。我哋又宣布咗咁多交通。风嘅消息啦，商场闩嘅消息啦，投注站闩嘅消息啦，睇嚟真系要播一播呢只歌啦。喺呢个气氛之下，大家一定要欢度国庆佳节啊！ 系啊，记住热辣辣酷热天气警告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号都响度啊吓。 以我哋阿 Q 啲咁谂嘅，大家冇得出街，就一定留喺屋企，听心机 哦，好啊， 睇电视啦， 风春快活人开始咯。 齐鼓掌，歌声放金马开心唱，请鼓掌。齐鼓掌，高声唱金马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 四方。 日四方。 曾志豪、 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好，又有交通消息，交通消息。 系啊，今日交通会比较多嘅。咁啊，啱啱咧接获运输署嘅通知咧，因为道路嘅情况啊，西区海底隧道嘅石塘咀出口咧暂时封闭嘅。西区海底隧道石塘咀出口暂时封闭，大家留意住啦。 系啊，嗱，咁啊，今日十一国庆咧，咁啊，其实香港咧有好多活动咧就比较传统啲嘅，譬如你话去睇升旗礼啦，如果你系可以入到去即系室内嗰度睇嘅话， 或者电视度睇。 或者睇電視啦，咁我聽到就話有啲人就發起話我和國旗同框嘅活動啦，即係大家一齊影相啦咁樣。咁但係畢竟都係比較即係靜態啲嘅，即係你話影張相咧，內地就唔同啦。 嗯， 即係咧，我頭先見到咧有啲活動咧， 好熱鬧嘅真 係。係啦，其中咧即係嗱國慶裏邊有啲咩玩咧咁樣。咁啊，譬如有好多即係雕塑啊、食嘢啊，甚至乎咧原來佢話咧國慶期間咧。佢哋街市咧，啲价钱都会咧 炒贵咗啊， 平咗 吓？点解嘅？ 因为益市民，唔系益人民啊嘛。 我 sorry， 我咁即系我哋香港唔系咯。我哋平时啲咩大时大节咧，咪要嗰啲咩早节啊？阿妈话：哇，咁咪只鸡几贵啊？ 系啊系啊。佢呢度咧嗱，我唔知佢系即系咁啱得咁巧可以降到价，定系有官方要求咧？嗱，但 系猪肉啊， 但系对我哋即系一般小市民嚟讲咧，你话喺国庆期间咧最实际嘅优惠咧，可能就系买餸平咗嗱。佢呢度咧就系喺譬如海南嗰度啦，佢话国庆期间咧。佢哋有17种基本嘅瓜果蔬菜价格咧，都会下调嘅，幅度都唔细嘅，15% 至20%。 哇，如果真系， 系啊，即系 佢真系为咗大家即系一齐 let's celebrate。 系啦，因为佢写住咧，佢话为咗确保咧喺节日期间咧呢个瓜果蔬菜供应价格稳定咧，佢哋呢一个喺海南岛里边咧有60多间商铺咧，嗱，即系平时你好少听佢哋会咁讲，佢哋决定联合议价。 哦、 但就唔系好似我哋， 唔系合谋咩？ 唔系都系合谋定，其实即系合谋定价，不过合谋减价。即系我哋香港听亲咧，全部都系话喂 A 油箱、B 油箱、C 油箱咧，佢哋会宣布喺凌晨开始咧加价2蚊啊、5毫子啊，全部都要加价噶嘛。 系啊， 哇！佢呢个真系 咁样，佢哋系 真系为民谋福利啊！ 咪住先， 仲要60多间咧一齐话，我哋会喺国庆期间咧对17种嘅蔬菜同埋头先阿天讲得啱啦，猪肉，执行一个咧，佢哋个名叫做倡议价，即系大家一齐提倡一个协议一个价，咪即系合谋定价咯，不过系减价咯。咁包括啲咩咧？譬如话。辣椒啊、白菜啊、黄瓜啊、芥兰啊，成100多种咧，全部摆喺度。佢话咧，嗱，我哋而家咧就会卖嘅。譬如咧，佢举个例子，佢话啦，前两日街市卖白萝卜每斤3.2毫子嘅，贵定平啊？每斤3.2毫子，白萝卜。 如果相比起喺香港，佢梗系好平啦。 哦，平噶啦，已经系咪啊？再平啲， 再平啲，打个八折。 佢话而家卖2.98啫。系啦，因为要 平咗3毫子， 要海河国庆啊嘛，咁样。 喂，会唔会系？但系就我谂衰嘢。 会唔会系之前提高咗个价？ 系，会唔会阿爷叫价？所以咧，嗰啲唔同嘅商贩就大家喺度讨论啊，国庆有人 Happy Birthday， 系 我哋都要大家平时做少少人情噶，会唔会咁样啊？ 嗱，佢哋自己咧就话系佢哋自己联合倡议嘅啫，因为佢嗰度写咧就话为咗保证呢个国庆节期间咧农副产品市场供应啦，于是乎咧近60间啦，养殖户啦，农贸市场啦，超市啦，批发市场啦，佢哋嗰啲蔬菜肉贩咧就自己联合发起倡议，9月30号至到10月8号期间咧，都会行出呢一个下调价。喂，猪肉啊，原来 猪肉系减到最多啊， 平15% 咯，佢愿意减15%， 但系佢唔系话货源唔系好足够嘅咩？ 唔理啦，都要平俾你， 咪系啊，就系 平俾你， 就系因为早阵子咪话货源唔够，所以先啲人争到咧扯猪啊嘛，始终唔使要扯。 因为我谂咧，佢系好唔想咧出现一种情况咧，就系、是。 好喜气洋洋咁谂住加送翻嚟贺国庆， 大鱼大肉， 咪大鱼大肉嘅时候咧，系咁讲价啦，又或者勒住个裤头，哎呀，都系买少根菜啦。喂，国庆咁开心，贵啊！ 佢平咗嘅话都讲价噶啦，你睇佢嗰啲超市嗰啲人抢到咁， 一定都会讲价嘅，系咯，你俾下钱都要去讲价嘅。 搭多个猪骨嚟啦， 仲要喺度谂，我话你都减紧价啦，系咪你生意唔好吓？ 喂，但系你谂下，如果即系你话香港要与民同乐嘅，系咪先？嗱，即系你呢度封嗰度封算啦，为咗安全着想。 都未發生事， 你試下街市都減價、啊， 街市開唔開啊？今日 開， 街市 係 咪開啊？ 開嘅， 超市開 啦、 啊。 我冇， 開咯， 真 係 唔知喎、啊，真係。如果都開就好啦。 開唔開到份，問到貨又唔 係啊？嗱，所以你話民以食為天咧，係有道理嘅。但係天氣都見到有啲好嘅菜譜喎，係嘛？ 我今日咧睇到呢張相咧就好靚嘅，即係個畫面紅當當，因為真係 有影到我 嘅 樣咩？ 好喜慶嘅。咁、哦、咧我就見到咧，即係唔知係咪大會規定咧，所有坐喺大圓桌台裏面咧，所有嘅官員咧 咩活動先？ 咪国庆咧喺北京嗰度、 哦，好， 全部都要打红色街。 你未讲噶，你见到咋？你话红波波嗰度啊？你头先话，我以为你面珠啊。 就系喺佢哋即系而家国庆里面嗰张圆桌台咧，个个都打红胎噶、 哦。 我唔知系咪大会指定咧？ 政治正确咯， 政治正确啫嘛。 特朗普都要打红胎噶。 系咯，今日黑色系会俾警察搜身嘅， 佢哋都着黑色西装噶，不过打红胎啊。 哦，咁就得啦。 你出嚟啦。 唔系你入得去嗰啲咧，你就唔使惊有 check 你 今日着到。黑色西裝去飲咁樣樣，咪一齊慶祝咯。 你唔著都係嗰個樣 子。今日你涉衫啊，可能都俾人哋問多兩句啊，咁樣。 因為驚你涉親啫。 啱啊啱啊，我會覺得係 好啊，我哋解釋得，自己都為自己咁嘅慚愧啊。 但如果呢個係一個潮流嚟嘅話，我呢啲成日都要走喺潮流嘅 尖 端噶 嘛。你 諗下，梗係我會話涉衫好過涉太歲啊咁樣。 好，你講繼續講繼續講。 我想睇嗱，呢張相應該係而家噶啦，即係我 2019年 啫，究竟做咩啊？ 我見到張台裡面個大圓台，只可以坐食幾廿人嘅。嗰张大圆台里面有个花圃啊，好靓啊！佢有个微缩影区， 微缩景区， 微缩 哦，有。 佢我见到有长城啦，见到有好多啲代表性嘅。 哇！你老花到呢个地步， 系因为佢好睇唔到啊。 唔 系文报纸，佢系舐报纸啊！呢个感觉 系， 我想睇真啲，因为佢喺个我喺报纸里面睇啫嘛。 哦，有 个花型嘅花圃咁样啦，跟住咧就见到有啲系微缩景区啦，即系代表性中国嗰啲啦，摆晒中。中间里面啦，跟住咧见到系围住框框咧，好多嗰啲人喺度跳舞啊，好开心，有鸡鸭鹅喺埋里边噶，即系嗰 个咩啊？个圆台度鸡鸭鹅跳舞， 就定用咩嚟做噶？ 佢咧个外形咧就有个花咁嘅形嘅，喺啲大圆桌台中间里面摆嘅布置啊， 或者咁样讲系用花嚟堆砌咗一个大型 嘅 花 圃。 系啦， 咁个鸡鸭鹅系咩？咁系用花砌出嚟噶？ 唔系，都唔系用花砌嘅，即系会摆咗啲 食物嚟嘅， 食物定咩嚟噶？ 我谂应该系用面粉整出嚟。嗰啲咧，即係嗰啲係有雞鴨鵝嗰啲啦，跟住有動物啦，有啲人啦，有啲農民啦，即係又載歌載舞，即係好似顯現出話俾你聽，哇！我哋而家 歌舞升平， 中國大陸係咁樣嘅喎，咁 即係有雞有鴨有鵝啦， 即係大魚大肉，有好多嘢食，係咪咁嘅意思啊？ 我覺得佢個畫面係好開心， 好 靚 嘅。好啦，咁都係快啲請劉華出嚟啦，既然係咁， 你都未講有咩食。 嗱有吉慶全家福啦，豆瓣燒牛腩啦，田園時令蔬啦。香烤比目鱼，仲有点心，仲有水果，仲有长城红干 哦， 啊唔系干红， 干红啊，长城干红 有2019同埋2012嘅， 系 嚟自河北嘅， 系 呢、 那个 就系佢哋嘅菜单啊， 系啊，好啊，呢、這个就系国庆嘅宴会啊， 系啊。 风和雨呀，闯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我劝你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不等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管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更正啦，老花 真系老花。原来嗰啲白色嗰啲咧系 白鸽嚟噶，佢 系 影住好多个花圃，然后有各族人民，因为穿住少数民族嘅衫裤，佢哋嘅衣饰打扮就代表各族人民大团结，就喺呢一个咧，即系国庆嗰个晚宴上面，系啦，嗰啲系代表和平嘅白鸽，老花配眼镜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今日是国庆七十周年，北京早上举行庆祝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七十年前的今日，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改变了近代以后一百多年中国即贫即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习近平说，过去七十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刮目相看的成就，屹立东方。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撼动祖国地位，没有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习近平又说，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保持香港及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团结中华儿女。今日是国庆七十周年，北京天安门早上十点举行庆祝大会，包括阅兵仪式和群众巡游等。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总理李克强在城楼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天安门广场56门礼炮鸣放礼炮70响，代表56个民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0多人的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走向旗杆基座，举起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举行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阅兵随后正式开始。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先在天安门城楼发表讲话。在讲话完结之后，习近平站立在检阅车的中央，驶过金水桥进入长安街，检阅受阅的部队。有网民发起全港多区今日举行集会，亦都有人发起下昼由铜锣湾游行至到中环遮打道。港铁在上午11点开始，列车将不停港九新界多达11个车站，直至另行通知。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今日有很多社会活动，参考风险评估之后，认为港铁的安排合适，对整体社会、市民出行和铁路安全都是好事。被问到会否担心公众活动会发生冲突，陈凡说，全港700多万人都是一家人，希望大家和平和理性进行有关活动。民阵副召集人陈浩桓等4名民主派人士以个人名义承接民阵原定计划的游行路线，下午将由铜锣湾游行至中环。在金钟，政府总部、立法会和特首办外都设有大型水马阵。政府总部外部分水马就以金属闸门为封。水马阵入面有警车和警员驻守，早前遭示威者掟杂物打烂的玻璃窗的地方已经围起封锁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炎热，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我哋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 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明白晒。 早，今集寻找快乐的人的嘉宾是哪个啊？ 今集有小谷谷祖林， 咁佢会咧教我哋点样寻找快乐呢？ 喂，咁你自己听下， 个个都做到嘅，你有对脚就得噶啦。 咁高深嘅，咩叫做有对脚就会揾到快乐啊？ 咁就要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咁对脚长系咪会快啲揾到快乐噶？ 喂，咁啊早埋。 哈尔邓尼茨，希特拉的海军总司令，亦是建立德国潜艇舰队的推手。因为德国在一战被击败，他誓要为国家一雪前耻。二战期间，邓尼茨公然违反战争法，无差别袭击大西洋的船只。在纽伦堡的审判中，他说自己只是跟柯打办事。他这样说，又可不可以合理化他的暴行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拜个人。 火势，今日国庆日，唔知咧佢会唔会翻屋企？又好似咧，将佢自己张餐台摆低晒啊，设计好晒一啲嘢，系兴将屋企人咧就坐晒围围围坐晒喺度咧，就跟住咧食一个咧屋企啊开心心庆祝国庆嘅饭咧。如果你叫你设计中间摆嘢嘅话，你会摆啲乜嘢喺个中间嗰个台嗰度圆桌台里面去嚟布置张台，等大家食得开心啲咧吓？系因为我知道佢平时都会同佢阿仔一齐画墙啊、画画啊、画公仔、画成啊，唔知道会唔会将佢啲画作摆喺中间，大家一齐欣赏，边欣赏边食饭，食得更开心呢？我哋有请曾志豪。 欣赏我画作之前，不如先听下交通消息先啦。 系啦，啱啱咧又收到运输署嘅通知啊，因为道路嘅情况咧，下列巴士咧路线啊将会缩短行程路线，咁咧改道行驶嘅，分别有904、905、971、973、A12同埋 W1 嘅。啊，咁因应运输署通知咧，道路嘅情况啊，以下巴士路线咧将会缩短佢嘅行驶路线同埋改道行驶，904、905、971、973、A12同埋 W1 嘅。 头先阿田问我会唔会一路食饭一路睇住啲僆仔嗰啲壁画，唉，我话俾你听啦，唔使我喺度睇住嚟食啊，我嗰啲僆仔而家食饭咧，已经系中意攞住啲玩具啊、画笔咧，成日摆喺张台隔篱咧，得闲无事食食下饭，又会走落去一齐欣赏幅画，嗰种自恋同埋嗰种自信嘅程度，完全系1000%遗传喺我嘅基因嗰度噶，所以你知道啦，喺屋企而家真系好难受嘅，我嘅歌声。同埋小朋友嘅画作啊！头先我哋话啦，如果你喺国庆日咧想睇下电影嘅话咧，咁啊，首先你要拣咗你旗下嗰个商场嘅嗰间戏院咧系有开先啦。咁啊，花啲心机，我谂你一定揾到噶。喂，你揾到记得话埋俾我哋听，因为我哋都想即系揾下今日究竟有啲咩地方仲可以有啲即系娱乐活动咧，大家一齐高兴下嘅。咁但系有套电影咧，你亦都系叫做国庆献礼片啊，咁啊亦都值得大家留意噶吓。不过咧，香港唔知几时上映咧，应该要睇翻佢排期啊吓。咁啊话喺上海咧就已经。昨日有一个学校里面呢就首映啦已经。 咁啊，現場咧就有近千名嘅啊，都唔係琴日啦，喺之前嘅時候咧已經首映咗啦嚇。因為喺國慶前夕啊嘛，咁啊已經有呢、這、一個即係上海嘅高校咧，就揀咗喺一個地方就做首映。咁啊，而家陸陸續續咧好多戲院都有上映噶啦。咁究竟呢一套獻禮電影咧叫做咩名，同埋有咩特別咧？嗱，香港都會有排期嘅。咁我相信咧，你有興趣睇嘅話咧，都可以了解一下。咁究竟係咩電影嚟嘅咧？就叫做《我和我的祖國》。嗱，聽個名字都知道，真係同十一國慶有關嘅。佢呢個亦都係咧國慶七十年嘅獻禮電影嚟嘅。咁我哋先講下佢哋嗰啲觀看人士睇完之後有啲咩嘅想法先。現場吸引過千名學生，嗰啲學生睇完之後表示好看又自豪。做乜提我個名啊？哦，唔係自豪，係自豪啊！睇完之後覺得好自豪。更加有學生話、哦：每一幕我都看得起雞皮疙瘩。即系睇到咧，鸡皮都起晒，因为觉得咧实在系太激动啦。咁呢一套电影咧，亦都邀请咗我嘅女神，好多人心目中嘅偶像咧，天后王菲嚟献唱啊！虽然有啲网民就话咧，阿菲姐啊，个菲姐嗰把声咧实在太过即系娇柔啦，唱唔出呢套电影嘅磅礴气势。喂，咁系咁噶啦，你唔记得咗王菲嗰阵时曾经出过一只碟，叫做《非美美之音》啊？就向邓丽君致敬㗎嘛，佢把声都系有少少娓娓道来，比较温软啲嘅。好啦，讲返个电影啦。由于呢一个系七十年嘅庆典，所以呢佢亦都食住呢一个七字，佢就呢电影分成七个小节，就讲述呢七个历史嘅瞬间。嗱，同之前嘅好多献礼电影唔同嘅地方系咩呢？以前嗰啲咩开国大典啊、建党大典啊嗰啲呢，佢通常都系用政治人物啦，可能佢就会讲一啲将军啊、政治领袖咧，用佢哋嘅即系经历咧，就去讲述历史嘅，可以话系一个即系大历史观嚟嘅。咁呢个咧就啱啱调翻转，佢就喂都知道，喂讲咗好多次啦，冇理由仲玩呢条桥噶嘛。佢就咧用翻普通人嚟讲故事，佢话咧就由七个唔同嘅故事代表咗里边七个普通嘅主人公啊，点样由小人物嘅角度咧就见证大时代嘅变迁。嗱，个问题就系呢度啦，亦都系好玩嘅地方。如果要你为七十年嘅呢一个新中国拣七个历史片段嘅话咧，你会拣边七个啊？嗱，你可以自己谂嘅。我先讲咗咧，电影佢官方咧建议你个七个片段究竟系边七个？第一个故事名叫做前夜，亦即系讲紧话咧，即系喺正式嗰一日嘅晚前一晚啊，系简单啲咪前一晚咯，系边一日咧？就系、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咁我见到个片花嗰度呢，就即係影住就係有毛泽东啦，就喺度同你讲就话人民共和国咁成立啦。咁然后影住即係就係黄渤，哇好紧张咁样就准备走出嚟。咁呢个就係第一个片段。我諗呢个都毫无疑问㗎啦，大家都会觉得呢个係好即係值得摆落去嘅。第二个古仔呢就叫做相遇啦。係咩同咩相遇呢？你以为系咪人同人之间呢？原来唔系。佢讲緊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嗱，亦都引证住当年啊，即係陈毅总理呢佢嗰个即係讲法嘅，就要宁要核子就不要父子。係啦，即係佢话俾你听，我哋点都要有呢一个即係原子弹呢，就代表咗国力嘅盛大嘅咁样。嗱 ,1964 年揀咗原子弹嘅瞬间。然后一跳呢就跳到几时呢 ?1984 年夺冠。中国女排首次获得世界大赛三连冠，哇！大家都仲记得当时嘅即系中国长城啊，女子嘅排球咧，哇！真系令到大家咧真系血脉沸腾噶。我哋笑话舔个邓亚萍都笑咗咁多年咧，啊唔系嗰个打乒乓波嘅，我哋笑话舔咧，即系嗰啲咩啊黄一梅啊嗰啲啊，即系基本上咧，大家都知道咧就系由呢个女排开始嘅。咁啊呢个亦都系代表住好多人嘅一个集体回忆嚟嘅。再一跳到几时咧？1997年。回归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咁呢个亦都系咧大家好有印象嘅纪念日子嚟噶。再跳去几时呢？2008年嘅北京奥运，个古仔名就叫北京你好。再跳去几时呢？2015年嘅抗战胜利70周年嘅阅兵啊，个古仔名就叫做护航。最后一个古仔啦，2016年嘅神舟11号返回舱成功着陆，个名就叫做白昼流星。呢、这个就是官方揀出嚟嘅七个新中国嘅片段。大家都系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儿女啊， 对你来讲，这七个片段够不够代表性呢？定是你心目中会有另外不同的七个片段呢？其实都无所谓的。虽然我们都觉得啊，在八四和九七中间是不是有个年份硬是争紧了呢？因为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有些年份可能都不能够咁轻易避开的。不过不要紧，揀了七个就已经揀了了。大家心目中都可以有自己的七个中国的片段的。风头火势，这个游戏都可以同我哋唔同嘅主持人玩下噶。唔知道对黄耀祖嚟讲，七十周年佢会谂起边七个瞬间呢？定系可能佢都会谂起有冇边一个瞬间系埋有七折嘅呢？我哋有请，唔讲得呢个数字名，我差啲想直接食落去添，都系讲翻黄耀祖算数啦。 如果我话有啲乜嘢系好需要记录低嘅，我会话而家呢一刻啊。即係我成日覺得歷史係好緊要嘅，咁但係如果冇現在，又點會有將來呢？當現在發生緊咁多事嘅時候，如果要記錄，如果要見證嘅，應該係今日呢一刻。 冇錯，今日呢一刻又有特別交通消息啦，由市區開往機場博覽館嘅各條 E 線巴士服務咧，會喺中午十二點半之後咧，以東涌作為終點站嘅。由機場博覽館開出市區嘅 E 線巴士咧，就會維持正常嘅路線運作。機管局咧就呼籲乘搭巴士前往機場嘅旅客咧，盡量要用 A 線嘅巴士。重複一次啦，由市區開往機場博覽館嘅各條 E 線巴士嘅服務咧，會喺中午十二點半之後咧，用東涌作為終點站嘅。如果你係想搭巴士前往機場嘅旅客咧，請盡量使用 A 線巴士。 今日咧，阿祖咧想同大家分享咧一个嘅资讯，呢、這个资讯咧系同糖尿病患者有关嘅。我自己咧都有屋企人咧，可能有糖尿病啦，咁见到有阵时佢哋需要督手指啊，去 check 翻咧佢哋嗰个葡萄糖数值是如何嘅。咁呢个咧其实已经系一个沿用咗好多年嘅方法。咁当然啦，系准确嘅，但大家都会知道，如果你有你嘅屋企人啦，或者你自己系一位糖尿病患者嘅话，都会见到咧。督手指每一次都会痛，你即系揾到个位置，十只手指头冇一只系好噶啦咁样。上个星期咧，我早咧出席咗一个活动啊。嗱，呢一个咧并唔算系最新嘅科技，只不过我自己咧都系第一次认知。但原来我第一次认知嘅时候，我见到要现场好多咧都系糖尿病患者，又或者系糖尿病患者嘅照顾者嚟噶。佢哋咧都唔知道有一个咁样新嘅产品推出咗，系可以，我觉得系可以大大改善到佢哋嘅生活嘅。所以咧都想喺风头火势咧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今次出咗咧系一个叫做传感器啊，呢个系乜嘢嚟嘅咧？就系如果平时就用督手指去检测你嗰个葡萄糖嘅数值啦，但今次就唔同噶啦，佢好似会吸一个印仔咁样嘅，呢个印仔咧就会将一个传感器黐住咗喺你嗰个手臂个拜拜肉嗰个位置度，跟住喺嚟紧嗰十四日里面咧，你无时无刻用你嘅智能电话嘟一嘟。嘟一嘟嘅意思咧，真系好似咧你嘟八达通咁样咧，当然你要下载咗佢嘅手机应用程式啦，佢就会即刻咧显示到你嗰个葡萄糖数值系点噶啦。而呢一个嘅传感器黐喺你个拜拜肉嗰度位置嘅时候咧，系完全冇痛楚嘅感觉嘅，而且因为已经有咗你嘅数据喺度啦嘛，呢十四日每日嘅二十四小时，你随时都可以监测到啊，就系你自己身体嗰个情况是如何。唔单止你自己知道啊，而系你嘅照顾者啦，或者你嘅医生啦，只要咧大家都有呢一个嘅程式嘅话咧，随时咧都可以啊知道你最新嗰个葡萄糖嗰个情况系点。甚至乎，如果你系一位照顾者，可能有阵时爸爸妈妈会偷懒噶嘛，佢哋未必会啊，即系啲老人家未必会长期咧 check 住自己个葡萄糖数值是如何啊啊。你都可以知道嘅，因为可能咧，当嗰个有糖尿病患者嘅佢自己啦吓，佢冇嘟到嘅话咧，或者佢嘟咗之后咧，一嘟检测咗个葡萄糖数值是如何，系会直接 send 俾佢嘅照顾者啊，佢而家最新嘅毒素系点样啦吓，咁佢嘅身体状况系咁样系准唔准确咧，又或者系咪一个安全嘅情况咧？即系我觉得咧，即系睇完咗之后，我真系会觉得。 科技真係可以幫到好多嘅朋友啊！係，我哋成日都會話有病啊，有病梗係慘啦。但同時間，如果你揾到一個方法咧去處理你個病嘅話咧，又唔係最慘嘅。最驚嘅咧就係你怕咗佢啊！所以有陣時咧，呢一個新嘅科技，我見到唔係咩獨家代理嚟嘅，原來都有唔同嘅品牌咧推出咗啊！呢個新嘅傳感器啊，就用一個手機智能嘅程式，用電話已經可以監測到你自己糖尿病嗰個葡萄糖數值啊！希望我呢一个资讯咧都可以帮到一啲有呢个糖尿病嘅朋友啦。如果你哋唔知道唔紧要嘅，可能揾少少嘅资料，系嗰、那个每一日你需要用嘅费用可能会比平时你笃手指系多咗嘅。但你谂下，可能对于好多照顾者嚟讲，你少咗好多担心。大家都可能可以了解一下吓。风头火晒，我呢位拍档翻埋今日就放假啦，我都替佢好开心啊！希望佢有一个愉快嘅旅程，佢系桂花田。 多谢，其实我都真系都几期待呢个假期，因为都好耐未试过放工唱假期啦，多谢祝福。嗱，将唔要嘅物品循环再做，又或者循环再用咧，将佢可以再持续发展咧，唔变成垃圾都真系好人好事啊吓！咁啊，九巴咧喺几年前咧就推出咗一个咧捐赠退役巴士计划，咁我捐去边啊？咁佢就捐俾一啲非牟利机构，咁啊将你嘅旧巴士又或者退役嘅巴士啊循环再用啊，咁啊分别有单层巴士咧同埋双层巴士都有嘅，咁啊其实。之前咧，都已經睇過啲新聞咧，就話一啲舊巴士進入咗學校噶啦。我仲記得咧，嗰間學校咧，就將個巴士咧改變成為圖書館。咁好似上層英文書，下層就係中文啊，同埋加其他嘅唔同個科目嘅書啦。咁希望咧，藉此增加咧小朋友睇書嘅興趣。亦都有學校咧，又將巴士變成一個 STEM 課程啊 ，STEM 嗰個教育局而家好推行嘅 STEM 課程啦。将佢咧就进入呢个巴士里面咧做一个实验室咁样嘅，希望咧就俾同学啦去到一个即系一个好开心，即系好唔同啊嘅空间咧去学习，提升佢哋嘅一啲兴趣。因为即系课室始终都系个课室，但系巴士就真系唔同啊嘛。咁啊，今次元朗咧有一间小学咧，佢就真系透过呢个计划咧，捐赠巴士嘅计划咧，就将嗰个退役嘅巴士咧，终于去到佢哋学校啦。咁校长咧仲能咧将呢个巴士变成工作室啦，配合生命教育校本种植课程，咁希望咧同学咧透过呢个种植经验啦，学习到珍惜善用资源嘅重要啦，尊重生命啦，尊重环境嘅态度。咁啊，佢话巴士车厢里面仲会咧记录翻整个学习课程啦，又会将同学仔咧嗰啲栽种嘅成果咧摆咗喺嗰啲架度。咁啊，希望佢哋咧即系其他学校都系啦，即系知道呢个计划嘅时候，如果你学校有地方容许嘅话咧，我觉得都值得去申请下呢个计划。相信很多可以给到小朋友更加多的刺激的元素，因为在课室里面是比较工整整，有台有凳，跟着有黑板，个个室都是这样的。如果他、原来可以上这个堂是可以去到巴士那里上的，去学习一些不同的东西，我相信他们真的会提高他们的兴趣，刺激到他的小脑袋小宇宙，其实都这样，其实一举两得，何而不为呢？希望接下来更加多学校可以有这些退役或者旧巴士进入去你哋嘅学校里面，多一个唔同嘅元素去学习啊！ 怨声遍切，风雨后。四海八岸鲜血流，写小我为民意，人说将心救，肩起满身重担万里走。国家哪靠天庇佑，炮声掀起家国仇，听中国共民族重复江山守，汤火里亿万人都获救，遥像青天再交宇宙，碧血洗去残旧，烈士头未许敲陈旧，民权献不有如白昼，将中华。 笑千秋，这曙光只会慢年后。怨声遍切风雨后，四海八岸鲜血流，写小我为民夜人说将心救，肩起满身重担万里走。国家那靠天庇佑，炮声掀起家国仇，庆中国共民族从福光山守，汤火里亿万人都获救，要将 小明大哥国父孙中山。 陈生中咗四万锦口啊！ 嘿，我派到公屋啦，真系开心过中奖啊！ 我啊仲等紧啊！ 分租间房俾你咪得咯，仲可以赚翻少少添。 咁做系严重违反公屋租约，分分钟连屋都冇得住啊！你 咁都唔得噶？ 想知道更多濫用公屋的相關資訊，就要留意香港電台第二台和香港房屋委員會聯合製作星期二在風騷快活人播出的《公屋快活人》廣播劇啦！ 公屋資源切勿濫用。 喂 ，Danny， 曾志豪、黃耀祖，風騷快活人。 是可以预告定了。 是啊，我们今天呢 ,12 点半之后呢会有一个特别剪辑了的精华片段。 是。 因为我们上个星期四呢就去了这个珍惜公屋大行动开展礼的。 是。 那我们一阵间呢 ,12 点半之后呢就会播回当日的精彩片段出来的。 是啊，有三个靓女嘉宾咁跟我们分享了他们跟公屋的关系啊。 是。 是啊， 没错没错。 有方建仪啦，有林欣彤啦，亦都有石永丽的。 是啦，咁你就可以见到豪仔成日话咩 同石永丽 同框。系、哦， 未摆嗰张相添， 系咯，唔紧要啦。今日十一国庆系要摆同国旗同框先得嘅。 你头先嗰首歌，我直情觉得自己好似去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咁样。 哦，嗰、那个唔系 嘅，所有嘢都红色。 系啊，系啊。嗱，咁我哋咧就真系即系又要叫做平衡一下咧，即系咩叫平衡咧、嗯？我哋要客观咁陈述咧喺唔同地方咧嘅一个即系佢哋嘅节日嘅。嗱，咁、 哦、 我哋十月一号咧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国庆啦。 系。 咁真系对于台湾嚟讲咧，咁冇办法啦，即系我哋都要客观陈述咧，对佢哋嚟讲咧，双十咧就系佢哋嘅庆祝日子嚟嘅。 系系 咁嗱，如果我哋纯粹从欧优惠角度比较啫、 哦，好好好， 我哋梗系唔好讲政治啦。我哋只系想客观陈述，大家都庆祝一个节日。 系 咁，究竟佢哋嘅庆祝节日嘅优惠，你中唔中意咧？咁样， 我首先唔知咧，庆祝呢啲节日有优惠 啊？有噶有噶嗱， 即系做咩啫？即系譬如今年系七十周年，买淘宝买嘢有七折咁样嗰啲咁啊嘛。 诶，就系呢啲啦，就系类似呢啲啦。 有零嘅，咁嗰啲号码嗰啲系任何一啲卡啦， 啊系啦， 有优惠啦， 去嗰啲主题公园啊，系啦，你嘅身份证号码有呢啲字，可能有一啲咁嘅优惠。 或者全线七十岁嘅公婆婆，咁可能咧，可能佢全部嘢都有免费嘅，咁得唔得？ 我哋跟住香。香港真系冇乜听过有人食住呢个，即系通常你揾永远都揾一个原因，跟住就食住嗰条水， 嗱 就做啲优惠。 头先我哋讲紧嘅都系七十咧，即系讲紧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嗰个国庆啊嘛。我头先咪话咧，即系客观陈述咧，咁你喺台湾佢哋就系双十啊嘛。咁、 嗯、 我哋如果咧即系话俾你听，双十佢哋已经预告定佢有啲咩优惠咧？ 系 嗱，多咗句啦，我哋唔系讲政治，讲优惠角度咧，你觉得佢呢个优惠抵唔抵啊？嗱，咁我睇到台湾嘅新闻咧，就话佢哋话定俾你听，如果咧即系当双 30嘅时候咧，佢哋嘅餐厅咧就会有唔同嘅即系优惠搞出嚟咧。 系 就系话，如果你嘅身份证号码同时有一同埋零一个双手啊嘛，佢话咧只要你凭住呢个身份证去佢哋指定嘅嗰啲餐厅食饭嘅话咧。半价优惠， 我想话外国人得唔得噶？我有 一同 零， 我都有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我谂样唔得， 我 都 有， 因为唔得， 系啊， 你又排咁样嘅市道啊，有得拗好拗啦，咪即系拗都冇得拗啊，拗到出血啊， 我 惊。 我身证有我都去。 系啊，喂，半价呢个吸唔吸引先？ 吸引， 半价吸引啊！佢话甚至乎咧，有第二啲嘅优惠咧，就系话就算你唔嗌自助，如果你唔食自助餐，头先嗰啲buffet嚟噶，佢话咧你都可以咧任拣一客餐咧，就会送你。半隻龙虾尾，点解会送龙虾尾咁搞笑嘅？ 多肉啊嘛！ 哦，系啊，系啦、啊， 龙虾尾系多肉噶， 都系嗰条肉咧，即系佢个头系好难吃。 如果佢就系尾最尾个节仔咧， 咁啊对唔住啦， 系啊， 拨线 啫， 唔该。 系啊，即系嗱，佢哋都会搞呢啲优惠咯，咁所以佢哋嗰个半价咧都几平噶，即系佢话台币咁样计埋港币之后咧，佢有啲其实真系百零蚊就可以食到个食到个 buffet 啦。 咁佢哋平时食 buffet 都唔系太过贵。 系啦，可能都唔系太贵嘅咁样。咁、所以 我哋今日喺香港有冇啲咩十一优惠？ 系咯，有冇啲十一优惠？我见到人哋嗰度都 优惠未系，都冇开门，点有优惠？ 系咁，佢有 咁咪就 悭 悭荷包咯。我哋都系嗰句。好啦，而家听新闻报道同埋最新嘅消息啦吓。 十年嚟，中国综合国力同埋国际地位极大提升，坚信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必将取得胜利。金正恩又说，北韩党和人民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政府同埋人民坚决维护国家稳定同核心利益，以及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开展的伟大斗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1916点，升160点。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39，英镑9.628，瑞士法郎7.849，澳元5.281，加元5.919，新西兰元4.894，欧元8.5344。每百日元对港元7.2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7.3美元。卖出1467.6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喺上昼十点，台风米娜集结喺上海以南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华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炎热。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讲港铁消息先啊。咁而家金钟啦、湾仔、铜锣湾、太子、深水埗、黄大仙、荃湾站啦，西铁线咧就荃湾西同埋屯门站，东铁线沙田啦同埋车公庙站咧都会暂时关闭噶。另外下午2点钟开始，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都是暂停的。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的列车就每10分钟一班。另外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全日暂停。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证服务全日暂停。香港站的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就是起飞前的90分钟。机场一号停车场中午12点开始都会关闭噶，机场嘅一号停车场中午12点开始就会关闭噶。另外湾仔北星期一带都有封路措施噶。因应道路情况啦，下列嘅巴士路线都会缩短一个行驶路线啦，同埋一个改道噶。包括系18号 P 啦、905、978、904、971、973、A12 啦，同埋 WU1 噶。而另外中环同埋湾仔绕道啦。东行啊，中环湾仔绕道东行啦，通往博览馆道嘅支路都会封闭。咁西区海底隧道啦，而家石塘咀出口咧暂时封闭啊，西隧嘅石塘咀出口暂时封闭。咁路面咧就只系西九龙公路啦，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嘅啫。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啦，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喂，老公，扣翻好条安全带啦！ 转个弯就到，唔使咁麻烦啦。 哎呀！ 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噶。 知道啦。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二台通识60秒。 我中学毕业之后参加了展翅青见计划，不过又未有信心咁快出嚟投身社会做嘢，点算好啊？ 你可以试下报读佢哋嘅职前培训课程，学习唔同行业嘅职业技能，提升自己嘅工作能力，去揾工嘅时候咁咪多啲信心啦。 展翅青见计划嘅职前培训课程有咩学噶？ 课程的种类包括求职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训练、团队协作、电脑软件和职业技能训练。计划最近还新增了网上数码营销、电子商务训练课程，还有职业英语课程，费用还要全面的，完成培训了津贴的。 这些课程对我投身职场真的很有用、哦、 有兴趣的话，你都可以快点联络展翅青见计划的个案经理帮你报名的。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11:10吓，今日十一国庆咧，有好多特别消息要再同大家讲嘅。 好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54%，又热又干吓，所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如果真系出去户外活动嘅朋友咧，一定要留意住自己嘅身体个状况，要一定要饮水。太猛太阳嘅时候，可能去行山。咁你就真係要搵得適當嘅時候要休息下。 係啊，就算呢你去其他嘅地方啦，有任何你見下朋友都好啦，因為呢就唔同嘅特別交通消息呢都要留意住啊。譬如呢喺港鐵呢唔同嘅時段呢係有唔同嘅封路措施嘅。現時金鐘站、灣仔站、太子站係暫停開放嘅。到今日呢11:00開始嘅時候，即係而家開始咗啦已經啊。铜锣湾、深水埗、黄大仙、沙田、车公庙、荃湾西同埋屯门站咧，亦都系会暂时关闭嘅。列车咧系会唔停有关嘅车站嘅。去到下午2点嘅时候咧，九龙站、青衣站、博览馆站同埋列车服务咧，亦都系会暂停嘅。来往香港站去到机场站嘅列车咧就系会10分钟一班嘅。另外，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系全日暂停嘅。香港站嘅预办登机服务咧截止时间咧就系你飞机起飞之前嘅90分钟嘅，即系而家数一数咧，都真系有成8个加3个11个港铁站咧就封咗噶啦吓，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住啊吓。 冇错， 好多谢你啊，俾我吞啖口水啊， 梗系啦，吞两啖都得啊， 系啊系啦系啦，我哋成日话嗱呢个题咧，我一定要喺阿田咧听日放假之前咧同佢分享咗嘅，因为同 咬 优惠系有关嘅， 头先已经有唔同嘅优惠， 人哋其他地方嘅啫，系啊。 不过我几肯定咧，阿田系唔会用咁样嘅方法去拗优惠 嘅。真嘛？ 佢夸张过阿田， 我夸张过阿 田，真系夸张。 即系佢就650肩，嗰阵系600肩嘅。 哇！佢 两个膊头都打晒。 我用个肩字去形容佢，因为成件事系流嘅， 哦流嘅， 唔系肩嘅，系流嘅。系啦，因为点解咧？嗱，佢就冇讲到咧呢位嘅朋友系边一个嘅国籍嘅，不过咧佢就系搭呢个国泰航空嘅飞机嘅。其实件事咧即系自己而家就出咗嚟啦，系咪？其实系今年5月嘅时候咧已经系发生咗噶啦。但呢一类型拗优惠咧，即系我唔知即系做航空业嘅朋友，你哋有冇经历过？但如果去到佢呢位朋友咁极致嘅话，你都可以讲一讲啊吓。佢就话有一位 自称网红嘅女子。 哦， 嗱，网红 我都系，我系网红女子。 你系网红女子，好，我就俾你睇你会做啲咩吓？ 地蚊网啊， 渔网，我系渔网。 好啦，俾你渔 网、 丝袜网啦， 我系渔网姐， 中两样嘢啦 ，OK。一位网红，我代入啊，要系咪？一位网红嘅女子咧，今年五月咧就由台湾出发去到美国纽约之前咧，佢咧就向呢间嘅航空公司 send 咗个 email 俾佢哋，话俾佢哋咩咧？就要求佢本身就买咗呢个飞机票。就是呢个特选的经济舱级别，即系 premium economy 啦， 即系比经济舱好少少，又未去到商务嗰只。 比上不足，比 下 有 余 啊！ 但系佢就觉得比下有余咯，仲系，所以咧佢就有一个特别嘅要求 ，send 封电邮咧俾间航空公司，就系话咧，我已经买咗你哋嘅 premium economy 噶啦，我系网红嚟嘅，可唔可以将我升级去到商务机舱？ 哇！ 哇！咁自荐啊！ 佢会唔会啊？即系由于我都系一个渔网红咧，咁我系会将我嘅粉丝数目同埋我嗰个咧认证嘅人数，我会随件附上噶噃。 我话俾你知，其实我帮紧你，我帮紧你宣传，你知道嗱，我网红嚟噶嘛，系咪？咁啊，即系可能咧，我又会搭你哋飞机嘅时候，又会影相啊，话俾你知个服务是如何啊，咁样。佢就拗呢个优惠，要将自己 upgrade 咯，咁样。咁跟住咧，个航空公司咧系有复到佢 email 嘅，就 系 话咧，如果出发嘅时候机位许可嘅话咧。我可以可能可以为你升级嘅。 你未回答之前，佢点样称呼我个抬头？佢会唔会称呼我网小姐咁样噶？ 我唔知道、 啊，佢冇咁写啊。 网中人咯，姐 系咯， 网中红 佢冇写，系咯，喂英雄个 friend 系啊，网中红， 网英雄 系啦 系啦，佢冇讲。 我会话其实通常咧，如果你有一个咁样嘅 email 嘅查询嘅话咧，其实航空公司好少会一嘢就落闸，就系话。我唔会噶，我唔会 upgrade 你噶，咁可能真系有机位嘅，佢哋可能会考虑。 即系官方咁答， 系啦，即系有礼貌咁答啦，系咪咁样？ 好似比较假希望你。 系啦，但系去到咧呢位嘅女子啊，阿网中红咧，佢咧就喺五月三十号喺呢个台北嘅桃园机场咧登机嗰阵时咧，佢就出示咗一封电邮。 系 啦，不过咧就即系即系佢 即系头先航空公司回复佢嗰个， 我卖个关子先。总之佢就出示咗个电邮，但系咧喺呢个时候咧，航空公司咧就话：诶，我哋唔可以帮你咧做到呢个升级咁样。 点解啊？ 嗱。点解？ 我系渔网红姐， 一阵间话俾你知。总之佢就系嗰程嘅飞机由台湾去到美国嗰程咧，就冇得 upgrade 啦咁样。到佢喺纽约要翻翻去台湾嘅时候咧，佢就再次出示一封电邮，就问可唔可以升级 upgrade？ 即系又再发去公司嗰度，就唔系喺 counter 嗰度俾人睇啦。 啊，唔系，佢都系喺个 counter 度，即系佢准备登机嘅时候咧，就俾啲地勤嘅人员咧就睇话，我有封咁嘅电邮咁样，我同你哋公司 email 联络过噶喎。不过 都系被拒绝。 当佢喺唔止被拒绝，都可以话被拒绝嘅，因为佢喺纽约翻去台湾嘅时候咧，喺呢个登机柜位咧，总共等咗三十分钟。 OK， 等三十分钟之后，有一位嘅职员咧就带同一封拒绝接载信， 哇， 翻嚟揾阿网中红， 系 系啦，就话。因为你出示的电邮是一个虚假的文件来的、 哦、 有欺诈的嫌疑、啊、当场就取消了他飞回去台湾的机票。 机票都没卖添啊。 并且将他列入了这个黑 名 单永久拒绝向他提供服务。 哎、好好啊真的。 但是哦，即系由头到尾都佢自己自编自导又自演。 唔系嘅，可能个上半场系真嘅，因为航空公司系复咗一张咧，即系话有机会就 upgrade 你啦咁样。 系啊， 咁 佢都系俾翻呢张佢。 但系佢应该唔系咧，佢应该系将有机会upgrade 你咧，可能就移花接木，就系我一定会 upgrade 你。 嗱，就系有呢个疑似嘅事件。嗱，而家都系个疑似事件嚟嘅，因为咧即系航空公司咧系有回复到记者嘅查询嘅，佢就话咧佢哋嘅安全部门咧已经向相关嘅职员咧查证咗，得知咧嗰个职员系。并冇向佢发出过一个答应升级嘅电邮，但佢就攞咗个答应升级嘅电邮出嚟话：，喂，我有呢个电邮、 哦， 但系佢哋咧 check 翻自己航空公司嘅 record 咧，就话我哋嘅员工都冇发出过一个答应升级嘅电邮，而且公司咧仲同时检查咗佢哋嘅电邮系统啊，同样。是冇发现过阿网中红出示嘅电子邮件之中指定嘅日期同埋时间嘅。 哎呀， 我知佢系有 send 出去嘅，即系话网中红啊。 网中红都 嗱，网中红系曾经有电邮过，人哋都有复过。 不过嗰啲跟住啲资料就有改 啦。就假噶啦， 唔知系咪造假吓？因为咧，即系航空公司就话咧冇嗱，你掉嗰封文件你攞咗出嚟啦，但我哋出翻我哋公司个 record 咧，我哋冇同样嘅日期同埋时间同你有呢个电。 电邮联络过，咁嗰封电邮你 print 咗出嚟系咩嚟嘅咧？咁样 咁都可以做假 啊？嗱，唔知系咪做假嗱？即系因为咧，跟住咧就话另外航空公司咧仲有回复就系话嘅建议啊吓，呢位嘅当事人网中红咧可以提供翻电邮之中嘅陷入信息，等佢哋追踪翻究竟有冇真系一个咁样嘅电邮，系咪我哋 miss 咗你嘅电邮咧？但你而家出示咗嘅呢一份文件喺我哋个 record 喺我哋个记录入边咧，系真系冇呢件事出现嘅。咁究竟呢一个电邮点样出现嘅咧，就一个谜啦。 佢哋有冇即系权利权力咧，去叫佢打开个电邮俾佢睇？冇嘅。 边个要求边个打开啊？ 即系讲紧航空公司 咩啊？其实佢咪 print 咗出嚟咯，佢话俾你知呢一个咪我哋同你嘅联络咯。但系航空公司就话我哋都冇同你做过呢一个联络，系有同你联络过嘅。咁但系之前嗰个联络冇呢个系我应承你呢个啊嘛。咁最终咧呢位嘅女子咧就俾人哋拒绝咗搭飞机啦，佢要额外花咗咧成11,000嘅港元咧，先至买到一张机票就翻去台湾。 航空公司啦， 不过佢之后咧做个后续嘅，佢咧就事后咧就向翻呢间航空公司咧就发咗另外一个 email， 佢就话咧事件系属于一场误会嚟嘅， 吓、 哦、嗱一场误会，佢报道嘅字眼啦，佢就话咧系啦，就系呢个系一场误会嚟嘅，但系后屘咧有另外一个资料出现咗，话其实咧即系后屘咧即系呢间航空公司啦吓。 是点样呢？ 口水都要吞多两啖，因为个优惠太多了。 同埋阿谭中红添啊，黄中红另外起谈啊，佢就话咧公司咧就经过彻底嘅审查之后咧，系决定维持决定嘅。不过咧，佢哋话其实佢都唔会轻易咧对客户做出任何嘅决定噶。不过起码有一样嘢航空公司系做咗嘅，所以我就会多中越仲有个问号喺度，因为航空公司最终咧系向佢退翻佢未使用嘅呢张机票嘅费用嘅， 系， 即系佢又另外买咗啦。 即系唔俾佢，但系咧即系冇没收佢。 后屘经过咗咁多嘅转折之后，又退翻钱。咁究竟系咪中间即系都疑点归于被告啦？系唔系真系一个虚假嘅电邮？定系可能中间有啲误会，所以咧航空公司最后咧都退翻一半嘅钱俾佢咁样。 嗱，不过 因为来回机票啊嘛，就退翻一程机票俾。 不过你可以肯定咧，就系佢拗优惠失败啦。而我亦都好，我觉得咧应该真系喺呢个时势，因为唔系第一单嘅啦嘛。其实以往我哋喺呢啲国际趣闻版咧，你成日都会见到佢喺唔同嘅场合，譬如话餐厅，又或者你话机票系最多嘅。 系啊，成日想 upgrade， 但系呢个去怀疑做一份假嘅文件去拗优惠，另外一件事啦 假文件就当系佢另一个处理手法啦，但系佢个源头系咩呢？就系尝试用网红嘅身份作为一个即系依据啊嘛，就想去拗优惠啦。 要挟噶，我觉得 我就好想话啦，其实我觉得咧呢个世代咧，网红系值钱嘅，但系值钱嘅网红咧。应该系你唔使拗，人哋都认得你， 人哋 approach 你 先 系 最值钱。嗱，你自己谂下咧，其实嗱，真系好理性分析。你系网红，你梗系想拗优惠，冇问题嘅。因为我觉得你想红，其中一个优惠都系想咧，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即系与人方便多啲啊嘛。 系。 但系你仲要谂下啦，喂嗱，呢个世界上有好多网红嘅，甚至乎咧，如果对一间航空公司或者咧，譬如你嗰啲咩 buffet 啊餐厅咧，你谂下佢需唔需要主动 approach 一啲网红？去俾優惠，定係有好多網紅佢會自己咧自動免費配合咗咧？嗱，譬如你去打卡，你見到哇好靚啊，嗰度咧有啲好靚啊，譬如 high tea 有個雀籠啊，好靚嗰啲咧，冇人 approach 你，你自己都影相啦，你自己都打卡啦，你自己都好想話俾人聽，我今日嚟咗咧豐 show 自助餐度食飯。咁你諗下啦，對嗰、那個即係餐廳嗰個負責人嚟講。我点解要主动去邀请你啫？ 系咯，系你嚟呢度食。 好多时候都系你哋自己已经系免费配合，因为你想借我哋嗰个餐厅嚟捧红你自己啫嘛。觉得我好劲啊！ 其 实 呢啲都唔系最劲嘅网红啊，最劲嘅网红，譬如喺美国咧，即系Kardashian 嗰个 family 啦，佢一个 post 人哋叫佢敲门问 就 是，你可唔可以帮我卖个广告？因为佢一个 IG 嘅 post， 佢哋系收紧咧七位数字。嘅钱啊， 系 美金啊， 即系话，如果你真系一个值钱嘅网红咧，你使乜话？唉，黄生啊，你好啊，我系网红嚟噶，可唔可以 upgrade 我？人哋会揾你噶嘛，你 求你 系 啦，你可唔可以搭我间航空公司啊？呢啲咪扮网红咯， 真系唔需要啊。同埋即系嗰个成本咧，你仲要啊？佢可能会觉得话，佢可能唔识我啫，我喺婆罗乃好红嘅，我主动话俾佢听，咁你就要谂翻啦。可能个航空公司望一望，其实婆罗乃嘅网红。 我 你最多一对买菠萝 嘅 啫。 我即系又系头先嗰句啦，我唔主动揾你嘅，其实大班人都会帮我做宣传啦。即系佢哋嗰个需求其实真系唔系咁大。 同埋飞咗佢喺台湾好红啫，但系唔等于佢喺。 我唔知系咪台湾，佢就话网红， 唔知佢边度好红。 起飞嘅地点系台湾咯。 系啊，所以同埋我见过有啲真系嗰啲网红咧，佢哋会有阵时航空公司真系咧会无端端 upgrade 咗佢嘅。 系。 咁我见过咧，嗰个人咧，佢都真系一个网红嚟嘅，但系。你亦都唔知道航空公司 upgrade 佢嘅时候咧，系因为知道佢一定系咧，真系所谓即系盲中中咧，就中咗。佢嗰次系 upgrade 咗佢咩咧？直情系头等啊！ 系， 跟住嗰个网红咧开心到咧，佢话喂。头等仲要系好似亚联游噶，所以就飞到成，即系我冇记错几廿万嗰张机票咧。于是乎佢就直情系 头等又唔使几廿万啊， 十几万一定走唔甩，因为佢讲到系好夸张噶。 O K， 睇下去边度飞边度咁样啦。 我嗰次系佢有连续几个网红咧，都系攞到一张头等咧，十几万咧，系讲紧话嗰个头等舱可以瞓觉咧，冲凉噶，可以有冲凉嗰个噶，系啦，有酒吧嘅。佢系真系即刻成件事咧，就系咁由头影到落尾咯。喂，咁你话啦，嗱，对个航空公司嚟讲，佢梗系宣传啦，但系佢唔需要主动拗俾你咯，即系唔会系你嚟咯。 佢都会揾人去提供咯， 佢自己系啦，佢揾人提供，而且咧可能佢都会发觉，我求其揾就算咧，譬如阿田冇经营 YouTube channel 嘅，但如果我提供咗俾佢，佢相信嗰个人咧，佢都会用自己嘅方法。大肆宣扬咧，其实佢对个好成功嘅一样都会。 但我想讲咧，网红呢两个字咧，有阵时真系会令人哋冲昏头脑噶啦。点解咁啊？我自己嘅例子，都第一次咧，有一个嘅客户就敲门问。你可唔可以擺一啲 post 啊？咁我哋會有錢俾你嘅，即叫你幫手喺你個社交平台度賣廣告咧。其實喺嗰刻講真，我自己真心有飄飄然。 即係黃耀紅啊！ 黃耀紅啊！咧黃耀網中紅啊！你知唔知？即係覺得哇啊！咁係咪跟住我會有好多嘅優惠啊？免費係鬼唔知自己係暗星咧，跟住咪冇咯。即係但係嗰一下咧，即係。嗰、那個真係個社會唔同啊！以前可能你會話哇，你做律師啊，好勁啊！而家係喂，你幫我喺你個社交平台度賣廣告啦，真係可能會令到有啲人係會飄飄然。我諗呢個網中紅就真係一定係其中一個例子咯。 係啊，不過我覺得下次就可以 out 得即係斯文啲咯，一係就扮對話。我覺得 做文件要咧，偽做文件係犯法嘅。 我覺得應該出絕招，扮對話。即系我同阿田一齐去买机票嘅时候，唔系啊，扮对话咯，就同阿林太咯，佢都系林太啊嘛。我哋一齐去 check in counter 嘅时候咧，就大大声咁样话 林桂花田啊， 喂呀，你个 YouTube 有咁多人睇啊，咪好受欢迎啊你， 系啦，黄梅姐又嚟喎， 即系话就系咁倾，系咁倾嘅话，哎呀，你话如果你可以咧上到商务客位就好啦，我一定可以喺 YouTube 度讲俾好多人听啊，咁样，哇，系咁讲笑话，讲笑话， 哇， 即系等到嗰个原来哇有个网红嚟咗啊咁样， 跟住即刻 search 下先，哦，咦真系，其实会唔会系？ 唔知会唔会咧？ 你今晚搭飞机，你冇乱嚟啊？ 我唔会啊，其实佢会唔会系妄想自己系好红，所以叫自己网红？ 我中意你呢个， 想个网， 我中意你呢个， 好好嘅 brand 啊！咦，你今日 check in 嘅时候，你唔会不停喺度讲话？哎呀，好多人要封 show 点唱啊！哎呀，哎呀。虫虫姐姐，如果而家再唱呢只歌嘅，可能都要改一改歌名啦。哎呀哎呀呀！我爱上了网红，完全完全无依地。 冲锋中，痴痴意意，在你心头长留。 蝗蟲姐姐，我愛上了英雄，就唔係我愛上了網紅啦嚇。即係我覺得咧，分享一下咧，即係如果你係一個成功勾到優惠咧，我以前食飯嘅時候咧，我見過我哋啲老細咧，咁啊江湖地位夠啊嘛，去到嘅時候就會啲人就話啊，阿陳生啊、李生嗰啲咧，打完招呼之後唔講嘢嘅喎，但係去到最尾咧就會話 俾貼士， 送個果盤俾佢。 哦，送個果盤。 係啦，即係譬如少少都係咩都好啦，咁樣或者成張單有折咧，係啦，但係你 大把你哋唔明㗎啦， 唔係咯，但係 豪啊嘛， 你 平時 你唔需要咧，你唔需要嗰個陳生李生咧主動就話。我好红噶， 呢其实真系好 惨俾我啦，咁样即系唔会噶嘛。 你就讲我啊咁啊， 我啊， 你系边个啊 ？Who are you？ 我谂住而家俾钱啊， 咪差唔多本头啦，真系。你要我送你又话， 系啊， 俾贴士啊， 系啊。所以今日咧，国庆期间咧，如果你侥幸揾到间餐厅开门嘅话咧，或者你都留一留手啊，唔好下下话自己网红嚟勾优惠咧，可能佢本身都会俾一个国庆嘅九折你咧。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早在北京长安街检阅解放军部队和武器装备，见到写上 DF-41 的装备，相信是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是首次亮相。其他導彈相信包括東風17、東風100和東風 31AG。 習近平在閱兵之前發表講話，提到中國取得刮目相看的成就，屹立東方，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祖國地位，沒有力量能夠阻止中國人和中華民族前進的步伐。他又說要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黨的基本理論路線和方略，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保持香港和澳門長期繁榮穩定。身兼中央軍委主席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早上近10:30開始在北京長安街檢閱解放軍部隊和武器裝備。習近平坐車在長安街完成檢閱部隊，他向黨旗、國旗和軍旗行注目禮，並在長安街上檢閱部隊，完成檢閱之後，閱兵儀式進入分列式的部分。分列式由空中護旗方隊拉開序幕，20架直升機在長安街的上空排列出70字樣，飛過天安門城樓。15個受閱的徒步方隊、32個裝備方隊和12個空中梯隊按次序經過天安門城樓，由陸海空軍方打頭陣。首次參與閱兵的維和部隊和聯勤保障部隊隨後經過天安門城樓。龍運巴士表示，因應運輸署要求，部分巴士路線中午12:30開始，終點站將由機場或者博覽館改為東涌東堤灣畔。受影響的路線包括 E32、E33、E33P、E34A、E34B、E41 和 E42。赤鱲角南路至到機場地面運輸中心或機場博覽館沿途各站將會停用，期間不會經貨運區、客運大樓和博覽館。另外，港鐵表示，為配合機場實施的進出管制措施，今日下午2:00起，九龍站、青衣站和博覽館站的機場快線列車服務暫停，來往香港站至機場站的列車服務每10分鐘一班，中間不停九龍站和青衣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亦都会全日暂停，香港站维持在起飞前90分钟。港铁沿线多个商场今日暂停营业，青衣城、元芳和德福广场在社交网页宣布，因应网上有人号召针对商场的公众活动有潜在风险，为顾及顾客、商户和员工的安全以及审慎起见，暂停营业。商場各出入口和停車場亦都關閉。希慎興業宣布，由於預計附近會有大型公眾活動舉行，希慎廣場、梨園一至六期、利舞台廣場、禮頓中心和希慎道一號今日暫停營業。尖沙咀美麗華廣場亦都話今日暫停營業。沙田新城市廣場亦都關閉。商場入邊廣播宣布今日暫停營業，店鋪落閘。 通往商場不同樓層的扶手電梯已經有膠帶圍封，不准上落。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晴乾燥，日間酷熱，部分地區有煙霞，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及炎熱，黃色火災危險警告、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室外氣溫31度，相對濕度51%。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繼續跟你講，港鐵的金鐘、灣仔、銅鑼灣、太子、深水埗、黃大仙、荃灣、荃灣西、屯門、沙田、車公廟和屯門站都是已經關閉了。另外因應道路情況，以下的巴士路線都會縮短行駛路線和改道行駛，包括是 18P、905、978、904、971、973、A12 和 W1。 中環和灣仔繞道東行通往博覽道的支路都需要封閉，就是中環和灣仔繞道東行通往博覽道的支路暫時封閉。西隧的石塘咀出口都要封閉，西區海底隧道石塘咀出口暫時都是封閉。灣仔北一帶因應星期活動都有很多的封路和改道措施。現在路面方面就只是西九龍公路，即是三號幹線去尖沙咀方向，近日擎天半島一段就比較車多，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日進發花園一段都是繁忙。東區走廊西行去中環方向龍尾就城市花園，现在咁多条隧道的出入口都是正常的。现在咁多条隧道的出入口都是正常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知识 资讯科技专家 Ben， 大家留意一下嘅仿冒网站啦，或者诈骗网站咧，都成日都会有啲攻击。咁有时你哋去一啲银行嘅网站要小心啲啦，打清楚个 URL 啦，咁啊尽量咧用翻你之前用开 bookmark 咗佢。另外提多一个，大家尽量做一啲银行或者系啲敏感资料嘅嘢咧，用翻安全嘅 WiFi。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招 B 知识记者。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今日呢个日子真系特别需要桂花田带一啲小确幸俾我哋。 点解啊？ 因为今日真系， 因为你好不幸 咧，好好难撞到啲好幸运嘅嘢，我哋惊真系。 我哋三个有缘喺10月1日国庆节日呢个聚埋一齐做节目，其实都系一个小确幸嚟噶。 梗啦，梗啦，我哋咪嗰啲白搞吧嗰啲咯，你认得啦嘛？ 希望大家攞开心机， 我 啊，希望大家攞开心机，仲可以听到我哋一齐开心心啊！ 我哋系鸡。鸡啄唔断啊，得得得得得，三个钟啊， 我哋系鸭， 系 黑嘴白舌掩冇牙嘅姐度嘅，我以为我头先想讲 食 Q 食 Q， 想讲鸭舌，我系想讲七嘴鸭舌。我真系学好啲啲中文先。 咁使唔使加麻辣噶？通常麻辣鸭舌噶嘛，真系咁啊，真系 七嘴鸭舌 系咯， 好啊，靓 真系。 咁系我啊，我系我啊， 睇得出靓我啦，又我耶我。O K， 你嘅小强话衫都想除啦，热到啦， 七嘴鸭舌啦，一个品牌。 我中意呢个七嘴鸭舌，食得噶。 真系好啊！ 喂，你可以，你两个上下恋都嚟喎，鸭婆香水七嘴鸭舌，你好啊！ 鸭婆香水系咩？ 鸭婆香水咪咩 油 咯？你唔知咩？ 咩啊？ 搞错又扮唔知啊嘛？ 唔知啊！ 咁你知 冇听过叫做阿婆香水？ 你未听过啊？咁番贵佬凉茶你知啦， 知 咪咯？ 后下句系咩啊？我有听过啫，番贵佬凉茶 听过又唔知下半字 啤酒。 咪就係咯，下次咪要同佢玩下呢啲叫做老香港嘅 典故啊， 典故啊真係。好，今日生活小確幸。 係啊，嗱，三個字。 桂花田。 三個字估係咩？梳打粉。 哦，好啦。 梳打粉。 梳打水。 呢個真係好勁啊！小確幸咧，裡面咧即係成日都會聽到呢個字嘅。嗰日阿田同我講話，我去會講呢個梳打粉，我即刻話。其实梳打粉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豪仔你知不知道什么 我知道、啊、 是什 么 小梳打咯。 咁小梳打同梳打粉 再 讲 啦， 唔系真系 你个样有声去啊！话俾你知，你根本你都唔知。 佢系咁样嘅 ，soda powder，soda powder， 系啊 ，powder。 但你嗰日同我讲，定系阿宇同我讲话系 baking powder 啊？唔系，你嚟继续啊！你哋 嗱，即系作为一个男士，平时嗰啲 tin power。 嗱，其实 我屋企有买梳打粉嘅， 系 因为就系爱嚟通渠啦、去污啦。 即系梳打粉系我咧可以通渠 啊，好早已经攞嚟用噶啦。 因为用途啊， 好多，因为好过攞嗰啲通渠好啊、通渠宝啊嗰啲咁样咯。 通渠嫂啊， 系啊，通渠嫂咯。 喂，咁好啦，你话帮我听，你屋企有嗰个小梳打， 系 咁我嚟做咩？除咗通渠， 除咗通渠之外，就系譬如可以爱嚟录嗰啲嘢咯。苏打绿咯， 点啊？好无聊，好无聊。 我咩都答啱晒，咁点显示你小确幸咧？ 你唔使惊啊！我乜都答唔到。 哇，好啊， 我真系乜都答唔。嗱，我净系可以讲嘅就系，我耐唔时就会听到人哋话，有啲咩用苏打粉啦、 啊、 咁样。但究竟有啲咩嘅情况要用苏打粉？点样用？同埋 even， 我够胆认。 苏打粉喺边度买？ 或者乜嘢？我唔知啊，真系唔知啊。 咁超市买咯，系嘛？ 啊， 即系 去 摆便费隔篱噶。 但真系有唔同噶，佢真 系 有 系 啊，好在我有买过。 真系啊，原来咧，即系我自己之前咧都系一头雾水嘅，真系。但屋企有，但系咧系姐姐用嘅，咁、姐姐晓得。用咪由佢用啦，系咪先？ 就唔理噶啦， 我就唔理啦，系啦。咁啊，但系点解有咧？我又唔知点解会咪有我有嘅呢个梳打粉。嗱，梳打粉系有分食用梳打粉， 系 烘焙梳打粉， 系 工业用嘅梳打粉。 哦、我哋排除应该通渠嗰啲就唔系用食用梳打粉。即系头先你讲烘焙咯，就唔系攞呢个嘅。 其实咧，佢哋嘅功能咧都系可以有喺度嘅。咁当然啦，就系食用 唔同噶嘛。 嗱，食用听我讲先。 本身当然啦，你食用嘅同埋攞嚟通渠嘅，本身嗰个梳打粉即系最主要嘅用途唔一样。 非工业用 讲紧咧，就可能你攞咗一啲嘅梳打粉嚟用嘅时候咧，可能用喺其他嘅用途咧，应该边一个都可以互通嘅。 嗱，咁佢就话啦，喺如果你系用嚟清洗食物啦，又或者系清洗嗰啲用具啦，器皿啦，食用器皿嗰啲咧，咁你一定要用食用梳打粉。 哦， 点解要清洗一啲器皿啊？ 污糟啊！有阵时你嗰啲 梳打粉本身有啲咩作用先？ 就系嗰个去菌咧，好应该去嗰啲渍啊，嗰啲污渍咧，嚓一声咧，舒服晒，真系噶。 边有嚓一声噶？ 唔会嘅咩？ 嗱，可能你工业用嗰啲系会啊。 我 系 梳格烂墙， 你小梳打粉喺超市买嗰啲系食用噶。 系 OK OK。 咁啊，佢工业用嗰啲梳打粉咧系去五金铺买噶， 五金铺买 系啦，咁样咧就但系如果一定要存放小心啲嘅，因为咧就系一啲都几伤害，即系费事俾细蚊仔。 佢有腐蚀性嘅，应该系 好， 炸一声嗰个 梳打粉 系 可以取代到，因为佢即系 去污粉 嗱，系取代到乜嘢？你明我 去污粉， 仲有咧？ 唔系，其实连梳打粉可以做咩我都未知。 总之好多好强嘅清洁， 即系清洁作用嘅， 系咯，去污粉咯。 好。去污 系啦，除渍 美白， 美白就唔得嘅，除即得嘅， 除即通渠咯， 系通渠得， 通渠得咯， 系， 同埋可以， 我一个都答唔到， 甩色嗰啲都得咯， 咩甩色啊？ 即系想令到啲豉油渍甩咗佢嗰啲啊， 去污咯，咪即系 啲海洋酒渍啊，摆咗喺白色 衫里边，发毛都得噶，发毛都得噶， 即系你啊，你 真要买 嘅，系啊，你直情系乳霜都 要去 渍啦，你真系。 OK， 好啦，系啦，咁啊，除咗啊 ，OK， 我哋不如读一个叫， 唔系佢都要睇一睇先嘅， 好长都系我 望望先。 咁咧嗱，可以咧取代盐啦，洗洁精啦。长炭粉啦，即系你知唔知咩长炭？ 我知道我知道长鼻长炭啊， 鼻长炭啦， 鼻长炭嗰啲咯。 通渠粉啦，香味剂同埋植物嘅营养嘅，哇，真系几犀利嘅。 植物营养都得， 一阵可以讲俾你听，即系点解会可以做到咁样啦。 好啊，咁你讲之前，我读一读呢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先啦嘛，都好长啊。因为现时咧，港铁嘅金钟、湾仔、铜锣湾、太子、深水埗、黄大仙、荃湾、荃湾西、屯门、沙田、车公庙站同埋屯门站系已经关。关闭啊，总共有11个站啊，即系11国庆啊，11个站会关闭噶吓。机场快线方面咧，下昼两点开始啊，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嘅列车服务系暂停嘅。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咧系每十分钟一班嘅。另外，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全日暂停。香港站嘅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咧就系飞机起飞之前嘅90分钟。另外，今日中午12:30之后啊，由市区开往机场或者是博览馆的各条 E 线巴士服务是会以东涌作为终点站的，由机场博览馆开出去到市区的 E 线巴士呢就将会维持正常的路线运作的。机管局呢就呼吁乘搭巴士前往机场的旅客呢要尽量使用 A 线的巴士的。 冇错，大家留意一下最新嘅交通消息，我哋会不定时咁样为你更新嘅。 好啦，头先就话梳打粉可以取代啲咩用品呢， 唔使重复一次啦。 哦 ，OK， 用好多用途。 我估下先，我哋再背多次。植物植物油啦， 够啦够啦够啦，好啦嗱，咁啊，所以咧就话啦，梳打粉其实清洁咧系好鬼有用嘅。 系 嗱，第一洗衫，如果你想啲衫。系啦， 白雪雪啲， 真系啦。 所以我头先咪话美白咯， 美白件衫 咋， 唔可以洗面噶， 系唔可以洗面嘅，系啦。咁啊，佢话咧，除咗你喺洗衫嘅时候咧，会加洗衣粉啊，或者洗衣液啦，同时可以加1/3嘅量杯，即系个米啊，即系个不米嗰个量杯咧嘅份量，即系120毫升嘅梳打粉落去咧，佢话咧就会将你衫洗得更干净。 即系一机衫，系可以摆落洗衣机，定系手洗嘅时候可以用。 洗衣机啊， 洗衣机都可以嘅。 即系落咗洗衣粉或者洗衣液嘅时候，再加多120毫升嘅梳打粉。 但我又听过有一招系浸佢先嘅噃，系咪噶？ 唔系浸嗰啲系有污渍。 系咯系咯， 但系 咪 都会 work 噶？即系摆个洗脚盆嗰啲咧，跟住咧就 你将自己挤落去咪得咯？ 点解嘅？ 搞掂晒啦， 好多污渍要洗。 系啊，你本来叫黄耀祖浸完之后，你就叫白耀祖噶啦。系啊，黄浸浸嗰啲渍会去咗噶啦。 系啦，头先你讲黄浸浸啦，好多次，大家未有黄浸浸。 系啊， 大家咪黄 冚 冚啊！ 系啊， 有啲人咧会着衫咧，着到个 我都系黄冚冚嘅， 着到个 Galati 咧，会即系可能佢用一啲叫做止汗剂咧，会用得多好多汗或者衣领啦、衫恤衫领嗰啲叫手袖位。 其实我觉得衫领系最多嘅，因为嗰个系一个出汗位啊嘛。 Galati 都有噶， 系 啊，咁你底裤仔又有啦，咁啊嗰啲位置咁点 将条底裤黄冚冚，好似咁可爱条底裤， 记得个广告啦，咩广告仲记唔记得？ 我记得咪咪姨啊嘛，哇吓，你老公 系啊，你老公条底裤黄金金，最后应该系卖洗衣液嗰啲嘢咁好似，哇，真系好经典嘅，真系后来都冇人再超越到佢，真系。但系点解冇人会调转讲啊？喂，你老婆，哇嗱，你唔好讲啊呢啲咁，冇 得噶嘛，系啦。 唔系佢啊，你老婆块面黄金金嘅咩？ 哦，系啊，黄面婆啊嘛， 转两只面膜啦，好。 佢话用少量嘅梳打粉咧，就加嗱，要有啲技巧啊。 好好记住， 梳打粉咧加50-60度嘅热水，再加少少嘅清洁剂，咁去沟埋佢。 系系系。 咁喺嗰个有黄渍嘅， 有黃色嘅嗰啲衣物上面咧，喺度擦下佢，即係倒咗落去啦，跟住擦下佢咧，咁跟住咧浸一浸，跟住咧擦完之後咧就擺喺洗機度洗，係、 okay, 啦、 okay, ， 即係要跟程序嘅，因為咧你得物冇所用啊。 同埋講到咧，即係嗰個水温嘅話咧，大家要留意翻啊，即係 六十度嘅熱水， 太熱可能會濾親啦，或者如果你太凍嘅話咧，未必可以達到嗰個效果嘅。 我嗰陣試過咧，就屋、企有幾件衫咧，真係長期冇攞嚟著，我記得都係白恤衫嚟嘅，因為好似 Q 太郎咁樣咧，好多件重複嗰啲樣子差唔多咧，劈咗喺度好耐都冇著過，咁直情去到一個地步咧，直情又黃到咧，你覺得救唔翻嘅 啦， 係真係諗住抌㗎， 係 真係因為黃到好緊要嘅。咁但係後來咧，就阿工人姐姐咧，佢就即係喺我阿老婆指示之下咧，就攞咗蘇打綠去浸一浸佢啦。翻嚟真係潔白如新咁樣咧，同我再擁抱嘅喎。真的有咁神奇喎！ 跟住你有冇再 著啊？都繼續擺翻喺度先，都係好多件超大流衫喺度。 姐姐我都估到嘅，你有曬咗姐姐同埋老婆心機。 開房一試認真， 真係救得翻，好犀利真係。 好啦，另外咧，嗱講緊啲黃金咁嘅衫有啦。咁另外咧，譬如啦，如果你一個唔小心，你屋企有靚仔， 係 就揸住啲蠟筆周圍畫咯，可以蠟筆小心咁樣喎。 即係畫牆。 畫你件衫啦。 都係畫衫， 都係衫。 去污跡啦，係啦。咁 如果件衫 work 嘅話，可能如果有啲牆嘅污跡係咪都得？ 逐家嚟，逐家嚟。 牆啦，嗰啲家具等等嘅嘢啦，因為咧你佢啲蠟嚟噶嘛。咁你其實咧好難就抹得走嘅，梳打粉又嚟，又出俏啦。咁佢話咧，你可以咧扭乾咗條濕布，即係塊布係唔要乾，要濕不要扭乾佢。 知道。 OK， 叫做啦。跟住咧就攞少少呢個梳打粉，跟住咧就喺嗰、那個蠟筆位置咧喺度擦，就好似嗰啲粉筆擦，就好似嗰啲粉擦。 好似落妝啊！哇！卸油落妆一样 啊，真 系。 个 做法就唔同噶啦，唔系就将嗰件衫浸落去嘅，系用一块。 佢而家讲紧墙同埋 家具嗰啲，系啊。如果你系食咗件衫度，都系要浸嘅，因为佢嗰个物料唔同咧，佢啲纤维咧真系食晒落去，你冇得话捽就甩咁样咯。 系 啦，好啦，咁啊，另外咧，厨房最舐气嘅好多油渍嗰个系咩？ 老婆块面 唔系。抽油烟机 系啦，抽油烟机。 唔系我点俾 你 答案啫？ 点解你觉得你老婆块面系最多油渍嘅？ 好惨噶，佢一日喺里边煮饭，佢仲辛苦过部抽油烟机。抽油烟机你都会抹嘅话，点解你会唔照顾下你老婆块面呢？ 咁如果你照顾下你老婆嘅话，冇叫佢成日喺厨房度煮饭咯。 但系佢系因为照顾你三餐， 厨房系佢主场， 嗰个仲要系佢嘅圣地嚟噶嘛？我哋呢啲一定解释得到嘅。 去厨房嗰个抽油烟。机咁强横嘅油污， 系 加啲咩皮落去，再加梳打粉，系最有效清洁。 果皮， 系果皮， 香蕉皮冇理由啩？果 边个果？ 西柚 边个果？ 西柚 系果皮， 果皮系 阿爸晒嗰啲果皮嗰种果皮咯。 唔系，我系生果皮嚟嘅。 咩？ 你係生果皮，我見到啊！你一睇知你招皮啊！ 點解我會咁樣承認自己嘅咧？真係。首先一定唔會係嗰啲硬殼嗰啲榴蓮啦。 我再估碌柚皮。 我都話係西柚同碌柚。 碌柚同西柚又唔一樣。 又唔係 咩啊？ 又唔係柚皮啊？ 西柚係喎，西柚係 西柚同碌柚真係兩樣嘢嚟嘅喎，我都知。係 啊， 唔係西瓜皮。西瓜皮，你洁面都系攞佢嚟噶嘛？系咯， 系洁面啫，冇话去油啊。好嗱， 皮啊、 加个橙皮， 真系 橙皮。 咁同我头先讲果皮都似啊， 果皮系 金 啊， 佢哋都系差唔多颜色， 大细争好远噶。你只眼就 系 金嘅，我同阿田嗰啲正常就橙嚟噶， 先得好金。 好，有几个工序嘅，咁我又俾你估下个重组句子啦 吓。好啦，好啦。 糊状或者膏状， 系 OK 呢个一格啦。细火煮，跟住有200:1，同埋15分钟。 唉，其实你呢个游戏咁难玩， 好简单啫， 都同我哋。 你攞15分钟打俾你阿妈，叫佢搞掂佢咯。 咁打俾阿妈又唔系15分钟嘅， 15分钟煮到佢变膏状、 糊状 ，或者糊状都得啊。攞15分钟嚟煮到佢变糊状。 Okay. 可唔可以讲多次？我唔记得咗。 我系咪糊状、膏状？ 200:1，15分钟，糊状或者膏状，细火煮。 好，首先200:1咧，我逐过嚟啊吓，系1:200系水同埋 200:1， 系同埋水同埋梳打粉嘅比例。 喂，嗱，200:1同1:200咪唔同噶。 系咯， 即系咁，咪系 1:99同埋99:1好似。 系水咯，一系梳打粉咯，即系水嗰、那个 是多啲嘅。 嗱，我哋用翻1:99，一系漂白水，99系清水。 系咯，咁我咪话一咪系梳打粉咯，200 系 水咯， 系200系。 200系水，一系粉。 系啦， 系 咯， 咁然后就将佢开成糊状，再煮佢15分钟。 嗱咁样。用细火煮15分钟，将佢即系将嗰个2:1嘅水同粉嘅比例咧，就细火煮佢15分钟，咁咧跟住咧佢就会变成一个糊状咁嘅样噶啦。 哦，好啱啦， 系啱啦，啱 啦，啱啦 ，OK。咁啊， 跟住咧就开始 先将啲讲紧嗰个橙皮喺度噶嘛，橙皮用 我煮嗰阵时使唔使落橙皮？ 要啊， 梗系要啦。 系啊，先将个橙皮用细火煮 碎啊？ 咩啊？ 使唔使切碎啊？ 橙皮唔使嘅，应该系嘛？佢冇管講話切唔切碎喎，就將橙皮 咧。咁一定切碎效果更好啦，因為你最後要將佢煮到糊噶嘛。 咁又係，咁又係，係 咯。再問埋個橙肉拎唔拎出嚟食㗎？ 食咗先，係啦，即係先將呢個橙皮。 咩滑啊 ？Hello， 先將橙皮細火煮15分鐘，再加入蘇打粉，嗰個比例就係2:1啦。咁再如果即係如果想再加強佢嘅清潔效果咧，佢係再用一啲水咧再將佢變成糊狀咧，咁揩喺啲油漬嗰度嚟抹咧，哇！真系嗰个效果咧，即系将佢抿落去啊，嗰啲油污嗰度啊，将佢抿完一阵之后，一抹就会抹得晒。 呢个我真系要用，我个仔都话日日都敦煌壁画咧，佢仲要唔肯俾人抹嘅，唔系佢唔肯俾人抹啊。于是乎咧，嗰啲已经系抹得甩嘅嗰种笔咧， 已经印咗喺里面。 佢都真系岁月痕迹深深蚕食咗喺本墙度。 OK 喎， 系啊，所以我谂都要用 抽油 方法 咩？ 唔系咁佢 有去 呢 个 系抽油烟机， 抽油烟机 啊， 我让佢壁画 头先去壁画嗰个啊，湿嘅布，跟住你。你揸翻啲水出嚟，揩落去啲梳打粉度 抹 长， 但会唔会使唔使再加强版噶？ 咩意思啊？ 即系我使唔使用呢个煮到开锅？ 咁你咪抹几次咯？ 哦，都系咁啫。 咁其实唔系啊，你想再加强版，你咪加橙皮去煲下佢咯。 因为我谂佢要煲到嘅话咧，系讲紧咧，即系你都知道咧，抽油烟机咧，佢嘅 油啊，系啊， 即系佢可能要多啲嘅，即系呢个嘅浓度先至可以最抹得干净咯。 不过如果以前咧，我哋对付抽油烟机嗰啲油嗰啲线叶咧，其实最简单嘅，我发觉都系 work 噶。 浸啊！ 唔使浸添，嗰阵时候我攞报纸咯。油墨报纸，嗰、个包住佢咧，跟住系咁捽，系咁捽咧，嗰啲油墨 住嗰张报纸， 所以你要 系 啊，你要攞几下咯。我最后发觉都 OK 嘅，不过可能我要求比较简单啦。 哦， 我求其见到 面 嗰阵甩咗就得啦，咁样系啊。 我爸爸咧，洗抽油烟机咧， 系 好 有一手， 好有一手，有自己嘅方法。但系我系同大家分享唔到，因为我从来冇参与， 我有帮手噶，我明噶，因为你真系擒到咁高啊。 系啊。 我就得啦， 系咯，嗬， 咪纯粹因为佢唔曳，我曳，因为我擒得高啊。 我爸爸出名到咧，连我阿婆啊、我阿姨嗰啲咧，都叫我阿爸去洗抽油烟机。 其实会唔会你阿爸？ 我有个方法， 会唔会你阿爸偷偷地买个新嘅扇叶咧？冇人知啊，个个翻嚟都话哇， 新嘅， 因为佢作为 咧，跟住阿永安就话 系啦，佢作为永安嘅，佢里边攞个新嘅扇叶翻嚟啊嘛。哦，再唔系咁样嘅，佢每次都系叫佢阿妈一齐去，因为碧莲可以洗到。 其实碧莲本身已经系。劲噶啦佢，有病 佢 咪 俾你猪啊？ 俾你系买咩噶？ 去污液咯， 我一样得噶嘛，系咯， 系啦。OK， 头先阿曾志豪所讲嘅，而家啲屋企咧啲水渠位咧，系真系有啲好唔掂，就开始住得耐就塞塞地噶嘛， 头发又翘啊，嗰啲塞晒咁样噶。 好多时咧，我都听到， 塞啊，唉，真系。 咁我都听到啲 5.0啊， 啲朋友咧就话啦。记住，一定要煲大量嘅热滚水，咁就去冲佢嘅。 落佢即系死水手。 就系用热滚水，系咪再要加梳打粉嘅咧？咁即系 之前即系如果冇加梳打粉，啲就话最佳嘅就话唔损嗰条渠咧，就话大量倒热滚水就落去咧，咁佢就会冲走噶啦。 民间智慧嚟嘅呢啲就系。 咁咧嗱，而家佢就话啦，喂，其实咧只要咧用一杯嘅梳打粉咧倒落去个水管度。先倒个粉落去嗰条管嗰度，即系讲紧嗰个喉啦。咁跟住再倒咧热水落去咧，咁佢就话咧，哇！呢个效果 再劲啲， 可以除臭啦，同埋咧会即系通咗个渠噶咁样咯，系啦。 但都要小心，系咪应该用一啲你头先话烘焙用嘅powder 会好啲咧？ 系 啊，如果唔系你又热水咧，一阵大家个份量用错咗，炸咁都好惊。 但如果我系一个工业。嘅地方要通佢条渠咧，系咪就 要 工业用嘅咧？ 即系咪嗰个或者揾专业嘅人士帮手？ 其实我都系问嘅，都系攞梳打粉啦。 但仲有，即系佢真系梳打粉真系好多嘅功效噶。 有听众，你知唔知一路听你讲咧？佢话等于当年曾近荣嘅歌士的。 啊，系 即系今个世代就变咗梳打粉。 多士的因为佢啲化学嘢嚟噶嘛，咁即系会即系大家用嘅时候要好小心噶嘛，要戴眼罩，要戴手套，要成。 系我哋而家有新一代嘅叫做八宝啊， 梳打粉 就系啦。 咁啊，另外咧，头先咧就系讲砧板，哇，屋企嗰块砧板真系唔该晒噶嘛。 系， 我冇谂过洗嘅，平时 都要噶， 要洗噶。 咁每一次你用完都会洗嘅，但系你话深层清洁嗰样嘢咧，就真系冇。 你试下将你嗰啲磨砂膏都洗嗰度抹一抹咯， 我真系好信你咯 咧。因为咧喺个砧板上面咧，撒一阵撒一层薄薄嘅梳打粉咧，之后用啲清洁刷咧，即系洗呢个砧板嘅刷咧，佢话刷咧，就真系刷晒啲污渍同埋嗰啲砧板里面嗰啲肉味啊嗰啲。 哇，呢个好实用啊，同埋好简单啊， 同埋佢卫生啊嘛，即系你唔系话惊用嗰啲咩化学剂落去啊嘛。 因为咧佢哋话咧梳打粉咧，佢话咧好多时咧用佢嚟清洁咧。唔会损，即系唔会损害咗嗰件嘢嘅物品啊！咁嗰下好啊嘛，即系唔会伤害到嗰样。 咁我问你条一百万嘅问题啊，如果冇梳打粉嘅话，攞梳打水得唔得咧？ 我觉得咧。功效應該冇咁好， 但我覺得如果你譬如抹 出嚟 有得飲 啫 嘛，係咪先？ 可以試下噶，即係 why not 啫，係咪？ 係啦，咁如果我哋飲得梳打水多嘅，係咪可以清除自己身體裏邊嘅油漬 啊、口臭啊、 口臭 啊、 污漬啊？ 如果有腳臭嘅朋友，揼啲梳打粉喺你個鞋嗰度咧，佢話 OK 嘅喎。 嚇真 係㗎？係啊，如果你有腳臭嗰啲朋友啊， 喂咁，有人都真係好想。推介俾埋， 即系如果脚头唔好嗰啲，脚头唔好可以揼啲粉嘅。 梳打粉啦你。 不如我哋大家一齐擘大口，我哋互相揼对方个口啊！一二三， 冲！死都唔会擘大个口喺呢个时候。 听新闻啦。 一名为香港刊物工作嘅印尼女记者，星期日喺湾仔采访示威活动时候，怀疑被橡胶子弹或布袋弹击中眼睛受伤。民權觀察認為，事件證明低致命武器具有嚴重的殺傷力，不當或魯莽使用可造成嚴重的人身傷害甚至致命。警方應全面檢討事件，加強警員使用低致命武器的訓練，包括使用原則、對環境的判斷以及安全須知等。民權觀察認為，縱使示威者在當時可能出現不和平，甚至有嘗試攻擊警員的行為，但是警員強行在不合適的地理環境使用槍械射擊，實屬魯莽及罔顧示威者或在場人士安全，並違反武器的使用指引。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1,911點，升155點。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39，英镑9.631，瑞士法郎7.847，澳元5.285，加元5.917，新西兰元4.895，欧元8.5365，每百日元对港元7.2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51美元，卖出1465.2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台风米拿集结在上海之东南偏南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晴干燥，下午天气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炎热。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咁港铁有11个站需要关闭，包括系金钟、湾仔、铜锣湾、太子、深水埗、黄大仙、荃湾啦，同埋西铁嘅荃湾西啦、沙田。车公庙同埋屯门站都系关闭噶。另外因应道路情况啦，咁下列嘅巴士路线都会缩短行驶路线啦，同埋改道行驶噶。18P、905、978、904、971、973、A12啦，同埋 W1。另外中环同埋湾仔绕道啦，东行啊去翻博览道嘅支路都系暂时封闭。西区海底隧道啦、石塘咀出口都系暂时封闭啦。路面喺新界都有部分路段咧系比较挤塞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黄金海岸一段啦；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

因为你如果冇路障嘅话咧，可能你半个钟去到，而家要多咗嘅。咁、但系我哋而家睇唔晒咁多个即系道路情况 啊 嘛，系啊， 即系话晒，即系大家都会出街噶，今日系咪？ 系咯，假期啊嘛， 即系 咩都好啦， 大家都可能会出街噶嘛。但系见到咧好多路面嘅情况咧，可能都系不似预期嘅，即系除咗我哋头先讲啊，港铁封咗十一个站啦， 冇错， 系咪？咁啊，即系你譬如去到机 场巴士路线又唔同 咗啦，又唔同咗啦。其实我哋估计咧喺唔同嘅路段啊，可能咧都会有啲特殊嘅情况嘅。如果我哋个环节叫做司机大佬，大家好，咁啊非常之欢迎大家。如果你哋咧而家见到路面上面有啲情况嘅话咧、一嚟可以摆上我哋嘅 Facebook 面书嗰度啦，即系有图有真相啊嘛。咁我当提一提大家，如果要去到边一啲地方嘅话咧，都可以特别留意。另外电话打俾我哋都可以噶， 系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因为咧其实系冇咗叫做有啲地铁站啦，主要嗰啲地铁站啦，咁啊封咗唔开啦。咁市民如果想去嗰个地方，其实可以坐巴士。不过咧，又见到好多路面咧都封咗路。 其实我好明啊。 咁其实封咗路，咁又冇巴士行到，咁地铁又行唔到，咁其实都系叫大家 要揾路咯。 商场又唔系我讲巴士，咁譬如冇私家车嗰啲就 唔系佢有替代路线啩。嗱，举例啊，譬如我头先都好想，我好想呼吁就 系 去海水公园嗰啲啊，因为佢讲到明嗰站封咗嘛，但佢话咧佢会有 巴士。 系啦，我就想知道咧，譬如今日去海水公园咧嗰度啲即系交通咧，容唔容易？即系譬如佢接驳。巴士咧容唔容易坐啊？多唔多要等几耐啊？喂，呢个你可能难得一日啊，谂住带细路去玩嘅话咧，咁以为就直接喺嗰度转嗰个南港岛线就去到啦嘛？ 咪还原基本步咯，你以前未有线，你都系坐系啦，去金钟坐，不过金钟又唔开喎，系咪 啊？开啊嘛， 金钟唔开， 系啊， 所以其实呢啲咪好论尽， 真系唔得， 唔知点玩啊！真系想去。 今朝翻嚟咧，我就会即刻即系我就会经历咗，因为今朝系湾仔金钟，我翻工嘅时间咧就已经封站啊嘛，系咪？咁真係会花多咗一啲时间，我要个喺呢个蓝色线啦，即係柴湾线嗰边啦，我要搭到去中环，跟住再搭返喺嗰边先至转车，就再搭返转头。 系、 我估大家呢可能呢都真係要预定额外嘅时间。咁你嘅经验又系点呢？ 系 我嗰日我要礼拜六定礼拜日啊，咁都系有一啲嘅状况出现嘅。咁所以呢我就諗住究竟我要由炮台山嗰边搭巴士定系搭港铁去九龙区，明明见已经系因为个港铁站同埋巴士站喺同一个地方嘅，我明明见住架巴士，但我唔够胆搭巴士，因为中间咧系会经过湾仔啊、铜锣湾嘅地区，咁你知咧嗰日系有一啲嘅公众活动喺度发生紧嘅，咁你就会谂咯，会唔会其实我巴士嗰个路线会唔会影响到咧？如果影响唔到嘅话咧，一程巴士我可以到目的地，但 系 同时我又会担心，所以可能大家咧好多人生的抉择咧就系、究竟嚟紧要出街，你搭边架车咧？咁如果我哋有多啲嘅资讯，咪俾大家知嘅话。都可以方便到大家。 如果咧，譬如有啲听众咧，今日就要出门啊，即系譬如好似阿田都会准备放假啦嘛，机场咁，佢系仲有线去到嘅，但系 坐 A 车咯， 系啦，已经要改啊嗰啲路线。 A 车会唔会因应封路而又阻塞住佢，阻塞咗 又或者佢中间会改路 咧？系啦，咁兜咗去咩站咧？ 系啊，我想问下你会唔会咧，把心一横咧，呕几张红衫雨出嚟搭的士啊？ 你知道我几悭噶啦， 唔系我估计亦都会 悭咗机票钱，原来跟住花翻喺的士，我又唔系 好。 唔系， 我请你搭呢程的士啦。 嗱，讲真，我哋如果用呢一个个案研究咧，咁佢喺我哋呢个九龙塘一带出发噶嘛，佢如果最近去唔好叫最近，最平。最快去機場嘅，其實應該你平時會點搭咧？ 二線巴士應該就係最， 但 係 而家冇咗 E 車啦嘛， 冇 得 E 車，冇得逢人啦， 都唔 係 A 車咧， 又唔係冇咗嗱。大家記住啊，12點半之後，市區開往機場同埋博覽館嘅嗰條 E 線巴士服務係以東涌為終點站， 咁佢去唔到機場咯。 咁東涌可以轉車去機場噶嘛？你唔可以話 東涌 冇咩 車， 東涌點轉去機場？ 首先東涌係有巴士，即係東涌有嗰個大巴士站噶嘛，嗰度係有車係去機場嘅巴士。 即系 嬲都有嘅，即系 转车再 转。我冇 direct bus， 即系冇得直航啊， 冇直巴 ， 要转机， 中途转机。 嗱，起码我今朝都冇读过话嗰一格嘅巴士系停驶啊。 哦，咁即系 不嬲都有噶， 咁都仲有嘅。 但系你要转车咯，咁中间又要用几多时间排队？你谂下，所有啲车唔去到机场做总站， 系咯， 即系有几多朋友喺度等紧嗰几格嘅巴士？ 咁你 系 咪都会用呢条路啊？如果你而家咁样计算， 我唔会咯，我会用 A 车咯。 咁你附近？都有 A 车嗬，你附近都有 A 车站， 我知啊， 系 A 车站系咪又要另外揾个 A 车一定系贵啲嘅 A 车系贵一倍嘅，系啦，因为唔兜东涌 嘅， 系啊， 咁呢一倍你都要 兜少好多路噶， 兜少好多路咯，即系连入去诶嗰啲叫做诶啊机场里面嗰啲叫做譬如国泰城啊嗰啲里面内陆咯，咁但系问题系。咁好多都封咗路㗎嘛，咁架 A 車去唔去到我原先要坐嗰個巴士站都要搵啊。 佢建議得你行 A 車嘅應該都得啩。 真係唔知喎，譬如嗱，如果有 而家黃大仙已經好似話好多，我唔知封 咗站就冇咗啦，站就冇咗啦。 但有陣時路面都會有狀況㗎嘛， 我知 啦，有 roadblock 嗰啲咧。 咁暫時又未聽到㗎啦，所以真係集腋成裘啦。咁我哋咧交通部咧就會將一啲最大型嘅嗰啲項目咧就通知大家。咁但係個別一啲路面嘅情況咧，都系头先嗰句，有好多社交图片都见到咧，佢哋话喂，有啲公路咧唔系唔行，不过有路障， 咁就要塞咯。 系啦，你就要等嘅话咧，喂，咁而家情况点咧？可能你而家就揸紧车，你出去玩，咁你又即系听紧收音机嘅，都不妨咧同我哋补一补料。 系因为佢哋即系其实都系嘅，交通工具上面咧，即系运输署都话咧，叫大家预留多啲时间前往目的地嘅，因为都即系警方会 set roadblock 啦，咁啊即系查车啦，咁跟住咁就已经由几线可能变埋一线噶啦嘛， 系啊， 因为佢唔会话四线俾两线你，都唔会噶嘛，咁就会变成一线嘅时候，就嗰条龙系会好长咯， 系啊， 我哋即刻变咗一线明星啊， 系啊，冇错，咁我哋司机大佬咧就真系，系啦，请各位司机大佬帮帮手咯，特别系可能的士大佬咧，咁其实今日照计系生意多咗，因为可能啲人焗住冇线拣，要拣你啊， 定 系 拣区嚟去栽咧，又唔得喎，可唔可以？ 系可能有啲的士大佬都惊咗咧，唔系，真 系 有权噶，费事塞咗。 我有搭的士嘅經驗啦，譬如星期日我夜晚黑搭的士翻屋企嘅時候咧，第一日嘅的士咧就唔過海，講到明我唔過海。 哦， 亦都要講到，因為佢擔心路面嘅，即唔係擔心即我平時嗰種唔過海咧，係擔心究竟嗰度而家發生緊咩事啊？佢有 worries 就唔去。第二個嘅的士大佬咧就話。呢、這、一个呢排咁嘅市度啊，我边度都去。 哦，我边度都去。 系啊，佢 即系反而有生意啦。 大家有倾有讲嘅，佢亦、 哦、 都讲话其实咧，嗰、那个司机就咁同我讲啦，佢就话日头嘅日间司机咧，影响相对嚟讲冇咁大嘅。咁但系话都系会有好嘅一日，唔好嘅一日啦。嗰日咧股市升嘅话咧，咁都多咗人搭的士噶啦，咁样。佢话但系呢一排咧日间都仲可以嘅，不过夜晚黑咧就真系少咗人出街，所以咧我搭嗰阵时系夜晚嘅话，佢就话。边度都去啊！有客上我就载啊！咁 又系啊！嗱，靠大家报料啦，1872388，1872388，究竟十月一号国庆日嘅路面交通情况，你自己嘅体会又系点样嘅呢？ 铃木爱你嘅 Escape 啊，因为大家都好想知道喺今日呢个交通挤塞或者可能障碍嘅情况之下，点样可以 Escape 走得甩咧吓？ 咁啊要听埋呢一个，因为多咗个地段啊，有啲障碍啊，电车服务都有影响到啊。佢就话介乎咧北角道至到上环文华里之间咁长。北角道至到上环文华里之间来回方向现时是暂停服务。 电车啊， 电车服务。哇，北角道啦，系就真系北角噶啦，系咪？ 北角咯，系咯。 上环文华里咪即系 有 几 多 个 地 铁 站啊？北角啦，我都唔 知 点样数。 但呢 个电 车服务啊， 我知，即系你横跨咗几多个地铁站，真系。 啊！来回方向现时暂停服务，大家真系要特别留意啊！ 系啊，同埋我见到咧网上面有人报料咧，譬如佢话咧喺港岛区方向西隧口咧就设置路障啦。咁佢话咧有一啲客货车同埋的士被截停咧。嗱，佢咁样报料吓，佢话乘客咧要求打开行李，要踎低同埋双手摆喺头度接受搜查嘅。 吓，即系去机场嘅朋友啊，定系乜嘢？有 港岛区方向嘅西隧口，即系入港岛嘅西隧入港岛方向。 行李嘅意思即系佢嘅手，即系可能系手袋。 因为喺客货车同埋的士上面可能都会有行李噶嘛。咁佢就话乘客被要求打开行李，仲要踎低同埋双手摆喺头。 检查 仲要踎低同双手摆头，我又真系觉得哇，真系安全为上咧，好值得支持啦！ 我查开啦，你今日你真系会有行李出街噶嘛？因为你要搭飞机啊嘛。 系啊， 如果喺街上面你遇到咁嘅情况， 我扮到成个大妈咁样都 OK 嘅。 你用错咗个字，唔使扮嘅。 太 谦 虚啦， 大家 要 大妈齐咁走出去得唔得啊？ 系啊，你最紧要有把扇，有把大妈帽。 你哋好似大妈咁样、大叔咁样走出去啦。 我今日 我就真系要扮。教我哋，如果真系想喺路面度活动 咧，我今日都花咗啲心机噶。你谂下，几多年未摄过衫啊？我要食住啊！呢个 Stranger Things 啊，佢就而家就今季 Season 3啊，去到呢个80年代啊嘛，系咪先？就 系 要摄衫噶嘛，嗰个年代，哇！我搵咗几多衫先至可以摄到啊？又要遮到个小肚腩喎，你谂下。 我特登唔 gel 头咯，而家我头几暖。 系啦， 系啊， 时都系咁噶啦，讲乜鬼嘢？ 不 过讲 真，我有啲 friend 咧，佢话如果今日咧真系想去 shopping 行街街嘅话咧，佢就话。即系可能会拎一个咧好贵嘅袋，即系你知好多阿太噶嘛，佢、 哦、 真系将屋企最贵嗰个袋攞出嚟。 咁今日咁多人出去，应该俾人望下啦。 唔系因为佢觉得咧，即系最安全啊。佢攞个即系你知啲阿太一下咧，攞个几皮嘢嘅袋出嚟咧、哦，喂，即系咁你手起上嚟，唔该你都轻手啲啊，个袋好贵噶咁样。 唔好意思、啊，一视同仁。 我明白，咁你点 可以有得你咁样就可以叫做？ 如果凡事都一视同仁，咁、世界就更加美好啦。 系啦，咪个袋就可以买靓啲啦，真系。 做啲大妈咁样走出去啦，就唔使怕啦，系咪应该？ 喂，你啱啱先话一视同仁啫， 即系咁讲，我话唔使怕啫，冇话唔使手。 嗱，但有啲嘢系咪要一视同仁咧，都可以讲下 嘅。 嗱，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成日都话人口老化，其实你哋知唔知而家现时有嘅的士同埋小巴司机，佢哋如果系60岁以上嘅话，人数系占咗几多啊？即系我睇到呢个数字，我觉得有少少 surprise 嘅系啦。譬如的士司机，你估系60岁以上嘅的士司机占咗？ 俾三个我哋拣啦，好， 占咗60%、50%、40%， 60%。 咁多啊？ 有啦，60%啦，而家人口老化啦。 唔系喎，好多 你出年揸的士嘅话，你都计入去噶啦。 40%啊，我 系、好啊，正啊，两个都唔中啊，50%噶。好， 揸 俾你估 啫嘛，佢一入投入的士就60%啦。 小巴司机啊，吓60岁以上一样系嗰三个 tips， 60%、50%、40%。 小巴应该60%， 你觉得小巴系60%？ 系 啊，几多啊？60%、40%、 50%、40%、 40%。 哎呀，终于答啱咗一个。 Yeah. 原来咧，即系60岁以上嘅呢个有驾驶执照嘅现成有嘅，真系而家有嘅小巴司机咧，有40%系过60岁嘅，50%嘅的士司机系过咗60岁，所以咧都睇咗个报道啊，即系咩一视同仁，原来喺呢一方面系冇嘅，因为不嬲咧，原来咧就系话过去咧5年啊，涉及65岁以上嘅司机嘅交通意外咧，增加咗68%，所以咧就有人提议啦，运输署咧而家咧就净系要求70岁。以上嘅人士咧，喺申领或者系续领呢个驾驶执照嘅时候咧，需要提交一个注册医生签署嘅体格证明书，跟住就有呢个视光师协会咧就话，会唔会即系需要咧，即系去到佢哋65岁嘅时候咧，都可能需要一个，即系而家系唔需要一个视力检查嘅。 65岁都唔使啊？ 系啊，而家65至69岁嘅人咧，唔需要呢个视力检查嘅，咁所以就话，需唔需要调节一下呢一个嘅年龄咧？ 咁樣嘅。 係都有需要嘅，因為咧，即係大家都知道你望路面咧，真係一眼關七咧、嗯。如果你話你視力即係打折扣，譬如你已經好似阿田咁樣啦。是文报纸的了。 喂呀，我不是文报纸啊。 你刚才舐我。 我是想看真 的。你最后都是看不到它是鸡鸭鹅定是白鸽、啊。 他看到啊，他看到很清楚鸡鸭鹅，但是是白鸽、啊。你明白啊。是啊。不 是真的不是轮嘴，因为我看报纸它真的很远就拍的嘛。我就这样现在我看到字的。 但我唔攞你嚟做例子咧，你又未到嗰個 年紀。 我 講緊咧，我都係後生㗎，係咪？ 有陣時又覺得幾吊鬼嘅喎，譬如你搭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咧，有陣時你見到嗰個司機大佬咧年紀真係幾年長嘅， 係冇錯。 但係佢真係令你好放心嘅喎， 做個別啦。 但係有一啲譬如我琴晚搭嗰程的士咧，我真係驚一驚嘅。我諗嗰個司機咧都銀髮族嚟㗎啦，我估應該就六十零歲咁樣咧，個感覺係呢一個年齡咁樣啦嚇。咁跟住咧，當佢咧就抽头，因为有啲塞车啊，佢竟然喺小路去大路嘅时候，佢决定抽头爬我前面嗰架的士头。 哇！咦，佢心口都挂咗勇字喺度。 挂好多个勇啊！ 系啊， 嗰区我自己又唔系好熟路啦，又夜晚黑啦，咁、我真系惊，我真系呆一呆，因为佢仲要抽头嘅时候，其实佢同前面嗰架的士咧本身系好近距离，佢仲要选择抽头同前面架车真系就嚟嗨到，但系佢好似完全冇嘢咁。咁喺呢个时候，我究竟系要赞佢嘅驾驶技术高啊，抑或系我嘅担心系真系多咗嘅咁？ 哦，你两样都可以做嘅，系咪啊？佢嘅驾驶技术高到令你担心咯，系噶，你要小心噶，真系。 不如我又会觉得咧，其实有，如果你真系发现到嗰啲叔叔啊，即系长者叔叔咧，佢真系有啲 睇唔清楚嘅， 系啊，有啲论尽嘅。你真系要提一提醒佢啊，叔叔啊，我哋 慢慢嚟，唔心急啊，咁样。 即系类似咁咯。 我觉得咧，如果要做视力测试嘅话咧，有一个环节最重要嘅，测试通过咧就可以揸噶啦，就系同佢测试找钱咯。 哦、 如果喺咁昏暗嘅灯光，唔系喺咁昏暗嘅灯光底下，佢依然可以同你讲，找少咗张20蚊啊，攞嚟啊咁样，咁你好放心啦。贴士俾少咗五毫子，佢都知嘅话咧，咁你应该对呢一位司机叔叔咧投以信任一票。 路路畅通啊！今日希望大家咧冇乜特别嘅意外吓。 好，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早在北京长安街检阅解放军部队和武器装备，见到写上 DF-41 的装备，相信是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是首次亮相。其他导弹相信包括东风17、东风100和东风 31AG。习近平在阅兵之前发表讲话，提到中国取得刮目相看的成就，屹立东方，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撼动祖国地位，没有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 前进步伐。他又说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保持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早上在北京长安街检阅解放军部队和武器装备。习近平坐车在长安街完成检阅部队，他向党旗、国旗和军旗行注目礼，并在长安街上检阅部队。完成检阅之后，阅兵仪式进入分列式的部分。分列式由空中护旗方队拉开序幕，20架直升机在长安街的上空排列出70数字的字样，飞过天安门城楼。15个受阅的徒步方队、32个装备方队和12个空中梯队按次序经过天安门城楼，由陆海空军方队打头阵。首次参与阅兵的维和部队和联勤保障部队随后经过天安门城楼。龙运巴士表示，因应运输署要求，部分巴士路线中午12:30开始，终点站将由机场或博览馆改为东涌东堤湾畔。受影响的路线包括 E32、E33、E33P、E34A、E34B、E41 和 E42。 赤立角南路至机场地面运输中心或机场博览馆沿途各站将会停用，期间不会经货运区、客运大楼和博览馆。另外，港铁话为配合机场实施进出管制措施，今日下午两点起，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的机场快线列车服务暂停，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的列车服务每十分钟一班，中间不停九龙站和青衣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全日暂停，香港站维持在起飞前九十分钟不变。港铁沿线多个商场今日暂停营业，青衣城、元芳和德福广场在社交网站公布，因应网上有人号召针对商场的公众活动有潜在风险，为顾及顾客、商户和员工的安全以及审慎起见，暂停营业，商场各个出入口和停车场关闭。希慎兴业宣布，由于预计附近会有大型公众活动举行，希慎广场、梨园一至六期、利舞台广场、礼顿中心和希慎道一号今日暂停营业。尖沙咀美丽华广场亦都话今日暂停营业，沙田新城市广场亦都关闭，商场内有广播宣布今日暂停营业，店铺落闸，通往商场不同楼层的扶手电梯已经有胶带围封，不准上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下午天气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炎热，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提你，港鐵有11個站需要關閉，包括金鐘、灣仔、銅鑼灣、太子、深水埗、黃大仙、荃灣、荃灣西、屯門、沙田、車公廟和屯門站都需要封閉。另外電車都受影響，電車介乎北角道至上環的文華里一段來回方向暫停服務，就是電車介乎北角道至上環的文華里一段來回方向暫停服務。因應道路情況，有多條巴士路線需要縮短行程和改道行駛。另外中環和灣仔繞道東行通往博覽道的支路都是封閉，而西區海底隧道的石塘咀出口都是暫時封閉的。路面方面，在新界有部分路段就比較擠塞，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黃金海岸一段，反方向屯門公路出九龍近兆康港鐵站一段，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唐人新村一帶都是擠塞。而在港島方面，東區走廊西行去中環方向近城市花園一段都是車多。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暂时都系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上学上班，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噗噗嘣嘣！ 究竟巨肺田可唔可以晋级呢？ 各位评判，我准备好啦！ 恭喜你，你已经成功晋级啦！ 哇，巨肺田得到黄金制啦！ 但我哋未开始唱， 因为我赶住翻去听风骚快活人啦。 原来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上昼10:01嘅风骚快活人嘅威力。 哦，我真系要多谢曾志豪、桂花田同黄耀祖，多谢多谢多谢！ 你可以离开啦。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首先大家都听到一个政府宣传声带啦，珍惜香港这个家。 嗯， 这个家里面亦都有一啲嘢我哋係要特别珍惜嘅。 係啊，例如公屋啦，所以呢就由香港房屋委员会同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嘅合力打击公屋滥用啊。其实上个星期四嘅下午三点呢，我哋就喺呢个油塘嘅大本营啊举行咗珍惜公屋大行动开展礼嘅。希望呢都係希望同所有嘅朋友啦可以珍惜分享多啲珍惜公屋资源嘅信息嘅。 係啊，究竟当日嘅情况系点样呢，我哋嘅打击嘅力度又有几大呢，不妨听一听当日嘅盛况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全力支持珍惜公屋大行动开展礼现在开始。有请司仪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到油塘大本营啊，参加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合办嘅珍惜公屋大行动开展礼，我系丰收快活人嘅曾志豪，大家好。 Yeah! 大家好，我系桂花田啊，你哋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祖黄耀祖啊，油塘大本营嘅朋友，你哋好。Hello, 好，我哋精神啲打个招呼先。好，嗱，我哋问下两位拍档， 嚟， 对于我哋香港嘅公共屋邨有啲咩感觉咧吓？ 嗱，我自己咧细个都系住公共屋邨嘅，一讲翻起公共屋邨咧，我即刻会谂起邻舍嘅精神。神啦，獅子山下嘅感覺，當然唔少得，仲有嗰種同舟共濟嘅精神啦。 係啊，即係話咧，我哋咧間唔中可以問下隔離鄰舍借下鹽啊，又或者問下有冇油啊咁樣。其實咧，即係守望相助咧，真係好温暖嘅呢個感覺。 隔離屋村嗰個師奶咧，成日都接我放學噶， 係咪好似佢咁樣？ 幾温馨啊！有冇咁靚師奶喺度啊？ 喂，除咗鄰舍之外咧，我哋都要守護咧，就係我哋嘅公屋資源啊。因為而家香港咧，仲係有唔少嘅家庭咧，佢冇辦法可以負擔到呢個私人樓宇租金咧。所以佢哋係好需要入住公屋㗎。 係啊，冇錯。為咗要確保我哋公屋資源可以合理咁樣運用啦，仲有可以俾一啲真正需要嘅家庭早日入住公屋咧，房屋署一直咧都非常之致力去打擊濫用公屋嘅。而大家作為香港嘅一份子啊，亦都應該要一齊去守護住我哋公屋嘅資源啦，係咪？ 係啊，所以今日香港房屋委員會同埋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合辦我哋呢個活動——珍惜公屋大行動開展禮，等大家了解一下咧點樣合力啊保護我哋。公屋资源 啊，想了解多啲呢方面嘅资讯咧，我哋要请呢位嘉宾出嚟啦，就系房屋署副署长屋邨管理黄丽冰女士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嘅，掌声有请黄女士。 何仲恩先生，各位屋邨管理咨询委员会嘅代表、嘉宾、现场听众、同事，大家好，多谢你哋今日嚟到呢度咧，支持我哋本年度珍惜公屋大行动嘅开展礼，同埋同我哋打气。首先咧，我代表房屋署多谢香港电台，因为今次系我哋第一次合作，一齐宣传珍惜公屋，唔好滥用公屋资源嘅信息。咁而家大概有200多万人住喺我哋房屋委员会辖下嘅公共屋邨。讲到喺轮候上楼里边咧，净系计一计一般公屋嘅申请咧，都有接近150,000宗。咁可以喺呢啲数字方面睇得到咧，可以反映而家居民市民咧对公屋嘅需求非常之殷切。咁所以房屋署咧，除咗努力興建新嘅屋邨，增加供應之外咧，我哋亦都好希望經濟條件已經獲得改善，有能力置業嘅住户咧，可以將單位交翻俾房屋署，等我哋可以再編配俾其他有住屋需要嘅人士。咁至於已經入住緊公屋嘅朋友咧，我哋亦都係希望佢哋可以珍惜公屋資源。唔好因為一時嘅大意啦，或者存有僥倖嘅心理，做出濫用公屋、違反條例嘅不當行為，咁樣樣咧，可能個單位最終會俾我哋收翻，又或者甚至咧會被判罰款同埋或者坐監啦，最嚴重嘅情況。咁喺下個月至到明年初嘅時間裏邊咧，我哋會去到各位在座嘅朋友嘅屋邨裏邊咧，會舉行一個珍惜公屋嘉年華。咁希望大家到時咧叫街坊一齊參加啦，咁幫忙我哋將珍惜公屋嘅信息傳遞開去。咁多謝各位， 多謝曬黃女士，請黃女士留步嘅。接住落嚟咧，我哋有個主禮儀式嘅，我哋掌聲有請房屋署助理署長屋邨管理楊耀輝先生。 继续有请香港电台中文台台长何松欣先生，跟住落嚟有房屋处助理处长、屋村管理徐素华女士。 接住有请房屋处助理处长、屋村管理陆兴全先生。有请咁多位。 跟住落嚟咧，就要麻烦我哋几位嘅主礼嘉宾啊！我哋要借助下你哋嘅力量，帮我哋去启动我哋嘅启动装置啊！吓，跟住我哋全场就一齐数三声，就麻烦我哋五位嘅主礼嘉宾啊！ 三、 二、 一。 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冇错啦！我哋要齐心合力咧，达到呢一个嘅目标噶。我哋多谢晒咁多位主礼嘉宾，香港房屋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咧，系会合力推动共同守护公屋资源，打击滥用噶吓。 好喺度咧，再一次咧，多谢晒我哋台上面咁多位嘅主礼嘉宾，可以稍事休息嘅时间。不过 阿 Kenna 你要留低啦， 系啦，留一留步啊。 阿 Kenna， 你今日呢个造型就好似荷里玉， 你无限嘅想象空间。 我开心啊！见到我同佢撞啊！ 咦，系、 啊， 我啲色 OK 喎， 黑白配。 阿 Kenna 咁啊，即系大家都有呢、這个。公屋的回忆呢， 是 公屋对你来讲又有什么很难忘经验呢？ 好啦，难忘经验未分享之前呢，先讲咗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先，因为道路嘅情况啊，现时嘅铜锣湾百德新街、京士顿街、嘉宁街、基利佐治街、利源山道、灯笼街同埋西隧石塘咀出口呢係暂时封闭㗎。重复一次啦，因为道路情况，现时铜锣湾嘅百德新街、京士顿街、嘉宁街、基利佐治街、利源山道、灯笼街同埋西隧石塘咀出口呢係暂时封闭㗎。咁大家要特别留意呢，就係交通消息啦。好啦，阿 Kenna， 我哋交返嚟讲下究竟有咩难忘嘅公屋经验啦，唔该晒。 哇，好好多啊，真係！因為我喺沙田新田圍村都唔怕同人講。 但我想講，我喺新田圍村度讀中學嘅喎。 咦，係咩？ 我住嘅就係新翠村，因為我哋差唔 多斜路， 年紀唔同㗎。係 啊，佢好明顯。 唔係啊，我哋差唔多㗎咋。我資深啲， 叫聲師姐啦， 梗係啦。 不過我一講我喺新田圍村嗰度住咧，好多街坊都話：，喂，我有住過劉偉恆嗰啲都係住喺新田圍村。 啊，係隊長都係嚇。 係啊，咁我有一啲經歷咧，其實都幾搞笑。因為我哋嗰陣時嗱，我住五樓，同埋咧，我嗰陣時嘅公屋咧，隔離係有個垃圾房嘅。 係， 但係我對於垃圾房係非常之好奇，因為咧以前細個住啦，叮叮咚咚叮咚咁樣成日，咦，嗰啲咩聲嚟嘅咧？ 哦， 係啊，咁啊，其實係垃圾嗰啲由上 嘈啊，有垃圾嘈啊。 你以為裏邊有寶物，有機械人喺裏邊？ 係啦，我又冇諗過嗰啲其他嘢嘅，七月十四嗰啲又冇諗過嘅。不過咧，係垃圾房出邊嗰度咧有一啲好無限嘅回憶，因為我四歲嘅時候生失乸。大家知道咩叫失乸係咪？因為而家應該冇噶啦， 好少啊！而家 有啊， 都有嘅。 早兩日我哋節目先介紹話 咧，嗰啲係藏失啫，係 藏失嘅失乸啊嘛， 失乸嗰啲啊， 失嘅係。咁我嗰陣時翻學俾同學惹到啲失乸啦。咁然後我媽咧就真係聽咗隔離屋啊陳師奶、張師奶講咧，就話：哇，生失乸，嗱嗱聲捉佢去垃圾房，剪曬佢把頭髮，跟住仲要揾啲電髮水電死佢。咁所以咧，我嗰陣時嘅樣咧，四歲嗰陣時係一個好短嘅一個電。发挛发样嚟， 所以而家你呢啲都系假发嚟噶， 唔系啊， 掹下先，就因为嗰阵时剪完之后咧，就生翻啲靓嘅头发。 咁即系话，想当年咧，你儿时嘅时候咧，街坊街里咧系可以互相咧，即系有啲咩好嘢喺益下隔篱街坊，有啲咩办法可以帮下手， 益下方太添啦， 真系会。 但系嗰个电发水系咪真系益咧？系咪真系可以帮得到手解决到问题 嘅？都 OK 嘅，真系到死晒嘅，真系 OK 嘅。 其实真系死啦啲青春痘啊！ 我细个都生过噶，系啊，嗰阵时我一休和尚咁样翻。 我哋两个行开。 我哋係有回憶時回憶嘅。喂，但係方健兒咧，佢仲有個愛好喎，即係你唔好以為我哋香港得牛下女車神喎。其實你都係沙田嗰個屋村嘅單車女車手嚟喎。 我真係細細個已經識踩單車㗎啦。 係點一回事咧？ 係冇經過加以訓練，所以咧，如果唔係我就係李慧思。咦，我應該年長過李慧思，所以我應該先過李慧思去 衝出幾真係。 咁但係屋村你未喺度踩單車？ 咁咧，其實因為我以前細個咧家貧啦，咁所以我爸爸咧好中意喺啲又喺垃圾房啊，一啲嘅即係街邊咧，佢執到啲鐵咧，佢就會砌一部單車俾我。 哇！我以為你話係執一啲。二手單車係執一啲唔同嘅， 佢執唔同嘅鐵去冚咗部單車， 犀利喎！ 當然佢揾到兩個碌添啦，都咁。然後咧，佢冚咗部單車好重嘅，咁我嗰 陣時五歲咧就喺新田圍村嗰個平台嗰度踩啦，因為中間有好多嗰啲路駁啦，我好不自量力啊。咁一過個路駁嘅時候，哎呀死啦，唔夠力噶，砰砰咁樣， 撞咗落去。 咁我就俾呢一個好重嘅單車咧砸到斷咗隻左手。 哇！ 係啊，真係一個兒時回憶嚟嘅喎。 係，但係我係經過咗幾廿年咧，我都係冇踩過單車，直至到即係去住北京嗰陣時做記者嘅時候再踩翻一次。不過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訓練同埋一個回憶咯，都。 所以大家 小心駕駛啊！要 知道我哋香港嗰種堅毅嘅精神咧，就由細培養開始噶啦。 冇錯啦，多謝曬。 咁啊 ，thank you，thank you。 唔該曬，你可以到台休息一陣啦。 係啦，多謝曬。 一陣間我再同你傾下新田圍村同埋新翠村嘅故事啊。 佢個膝頭未好翻㗎， 你都未好翻啊嘛。我聞到臭味添啊有。好，歡送咗阿方健兒之後咧，要請出另外一位嘅朋友同我哋傾下偈啦。有請石永麗 Suki。 Hello， 主持们，大家好。 Hello， 姐姐好。 我哋都知道咧，阿 Suki 咁啊 ，Patrick 成日同你游山玩水啊，周圍影相啊，有冇去嗰啲經典嗰啲咧公共屋邨嗰度打個卡留一留念咧？ 我有噶，其實我近年咧就去咗一個我都幾中意嘅屋邨，就係、是、南山村啊。我覺得嗰度好特別，除咗啲設施好靚之外咧，其實佢仲有一個地方咧係賣一啲懷舊嘅香港地玩具啊。 哦、 我覺得好特別咯。 例如有啲乜嘢啊？ 例如就係細個玩嘅一啲西瓜波啊、膠波啦、啊。同埋以前玩過一啲直升機玩具啊，即係用人手 自己砌出嚟嘅， 木頭膠啊嗰啲咁樣嘅， 係啊，我就好中意咯。佢同埋佢好多嘢食嘅嗰度， 係啊，仲有比較懷舊啊， 係啊， 好多鋪頭都，好多士多喺裏面咧，仲可以揾到好多嘢，嗰啲以前嘅物件去賣嚇。 係呢個南山村啦，咁仲有咧？ 仲有就係另外一個咧，就充滿咗我自己兒時嘅回憶嘅地方啊。 邊度咧？ 就係彩虹村啊！ 彩虹村啊，你頭都近咧，有冇朋友？住彩虹村嗰邊啊，咪過嚟睇我哋做 show 噶。 咪我嗰時咪住彩虹村嗰 度，呢度有個彩虹村嘅物 在紫禁城，啲街坊好靚啊嘛。 係啲街坊人又好啦。 咁啊，直情一個打卡嘅熱點嚟噶啦。點解彩虹村又咁中意咧 ，Suki？ 其實因為我哋住西貢嘅，咁但係因為西貢咧嘅物價咧就比較貴嘅街市，咁啊就同媽咪咧就特登喺嗰一度咧去彩虹村嗰度買餸啊。 哦，咁所以咧 係啦，就平好多噶。 係你嗰啲講價啦。同埋咧，冧個檔主，醒多兩條菜嗰啲技巧高唔高嘅咧？ 你去多啲得㗎啦，佢就認得你，就會平俾你。 我次次都俾人揾笨喎， 應該咁講。你第一次去已經會有著數， 係 佢去幾多次，應該都係同一名運嘅。 唔係有嘅，因為條村裡面咧，嗰啲街坊啊，或者嗰啲檔口嗰啲店主咧，好有人情味㗎， 真係嘅，真係嘅。 佢對住你哋兩個女士，通常人情味係多啲嘅，真係。係 啊，男士嘅話，講真，我去買餸咧，佢哋都會教翻我㗎。 俾掌聲，石永麗。 耶！我想最重要就是说得清楚给我们知道香港有很多不同的公共屋邨他们全部都很有特色。 没错。好跟着下来不要让他停了。我们又要请靓女嘉宾林欣彤。 来跟阿妈倾下偈先。 如果知道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可以怎样举报。 这个很重要。 就是例如可以打热线 ,27122712, 又或者是在 房委 会的网页还有就是屋邨办事处全部都可以舉報噶， 係啊嗱，我哋咧除咗即係頭先阿 Matt 提咗大家啦，可以去網頁啊，可以喺我哋嘅電話度啊，話俾大家知，如果人濫用公屋點做之外咧，另外嚟緊留意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風 show 快活人，可能可以得到更加多嘅資訊、啊。 因為我哋咧會有一個廣播劇《公屋快活人》喺我哋嘅節目裏邊咧就會播出噶啦嚇。 想知道多啲咧珍惜公屋資源嘅信息咧，就要留意我哋嘅節目啦。喺10月8日開始咧一年五集啊！逢星期二咧，《風騷快活人》嘅時段內會播出我哋嘅《 公屋快活人》 嘅廣播劇嘅，咁啊，長城大家可以聽住啦嚇。 唔該曬咁多位。 Thank you。 係啊，嗱咁啊，多謝曬咁多位朋友嚇，大家記住咯，公共房屋咧係我哋社會寶貴資源啦，一定要善用咧，同埋合理編配俾真正有需要嘅人士嘅嚇。 而房屋署一直都致力打擊濫用公屋嘅行為，並且會嚴正處理每一個濫用公屋嘅個案嘅。 所以我哋一定要記住守護公屋資源，切勿濫用。人人有責噶。 再提一提你啦，由10月25日啊，去到明年嘅1月11日咧，會喺全港一共28条村咧，安排呢一個珍惜公屋資源嘉年華噶，有攤位遊戲玩啦，仲會有禮物送，大家記住留意啦。 係啊，嗱，今日咧珍惜公屋大行動開展禮咧已經圓滿結束啦。 不如我哋今日咧儀式完結之前咧，我哋一齊嗌我哋今日嘅大會口號啦，嗱係叫公屋資源。 源切勿滥用，我哋预备一齐咯，好嘛？ 一二三，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多谢晒大家。 Thank you. 亦都要支持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节目啦，就会有好多关于呢个信息咧传递俾大家噶啦吓， 多谢 晒，多谢晒，拜拜，拜拜， 多谢晒大家支持。 冬天多等雨失眠，年年同伴定是说故事，需跟速轨迹重。就业或爱恋列入预设指示，多少警告，原本听不到根本变更好，人情聚无数自己做，是聚太乱仍是好，不想四季内间多一季是我吗，前面一分一刻倒转春夏，如若人生不够灿烂，很多不算只嫌轨道，但又很优美烦恼。秋风喜欢讲甜言，人人常待月圆知己面，想不通这一点，月亮在太空，日夜没有分别，多少心中灯不到此刻便最好，曾经期待到下一步，神未创造迟或早，不想四季内间多一季是我吗，前面一分一刻倒转春夏，如若人生不够灿烂，很多不算只言归道，但有好报，不想四季内间刻倒转春夏，如若人生不够灿烂，很多不算自然轨道，但有好报，不想四季内间多一季是我吗，明日不删不减心中好吧，如若良心需要分化，很多超越是人制造，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剛才聽過有邝星宇第五個季節，亦都聽咗我哋呢個珍惜公屋大行動，裏面就見到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公屋回憶啦咁樣。其實我覺得少少時間都可以講埋呢，我唔知道呢大家都有即係住過公屋啦，咁應該都有啲印象嘅。每人講一個嘅話呢，即係我哋就主要訪問嘉賓啦。 好， 對我嚟講個印象呢就係嗰個消防喉嗰個喉管啊。 做咩啊？收埋咩嘢啊？ 系啦，冇错。 你系收埋嘢噶嗰个，你讲先。我有我嘅回忆都系同佢有关，但系完全唔一样嘅。 譬如头先我一讲，阿田都已经有反应啦，肯定佢都收埋唔少啦。 系你成日讲噶。 唔系嗰个真系嗱，我由 翻屋企嗰啲围， 我由细个开始咧，嗰个已经系咧，好似人哋玩藏宝地图咁样咧，就会喺个转角。我已经唔记得第一次咧系边个话我知噶啦。究竟系嗰个本来锁住嘅铁门咧虚掩咗，定系咩咧？ 總之我就發現點解喺個消防喉轆下邊咧、啊，有啲人著衫就喺個封面度出現咗、 啊。即係有鹹書啦，簡單嚟講。 又唔好咁講，即係可能係啲 鹹書係咩啊？ 佢可能熱啫，真係 鹹菜啊， 可能佢係沐浴巨星咧。 係啦，係啦，點著衫？ 哇！咁仲要咧，我後來發覺咧， 有人收埋煙仔，我覺得應該會有。 煙仔嗰陣時候我冇見過，但係咧嗰本書咧有更新嘅。 哦、 即系过一个礼拜咧，佢会有新嘅摆咗喺里边。 咁咪摆咗嗰度喺边度睇嘅咧？ 共享咯，佢想当年 系啦，即系嗰阵时可能已经有呢个叫地摊共享咧。嗰阵时我见过咩咧？有呢一啲即系好热嘅女人着衫唔着衫嘅封面啦、 啊。 后来咧，我见到有嗰啲漫画咯，我仲记得系边本添啊，而家都冇咗啦，《刀剑笑》。 哦， 嗰阵时咧就竟然有，仲要系厚嘅精装嗰啲彩绘版咧。 系 跟住话唔系嘛，咁大本摆咗喺度咧。嗰阵时我执咗翻屋企，我仲因为咧，你知啦，佢摆喺个消防喉咧下边咧， 你真系执呢本， 我系执刀剑笑，其他嗰啲执唔到翻去噶嘛，你点收埋啫？咁咧，我仲好有印象咧，因为佢摆喺消防喉碌下边咧，佢浸到又霉又臭咧，我翻去咧，我喷咗阿妈嗰支古龙水定香水咧，我喷咗成支落去。 哇！ 阿媽就多咗唔少啊，無端端點解冇一半書啊？咁樣 其實全間屋都係味 咯，撇撇味咯，真係 會可以有香味咁正。 係啊，即係所以我細個嘅時候我就發覺，喂，卧虎藏龍嘅喎，即係你嗰個公屋嘅轉角消防喉轆嗰個位咧，收埋好多好嘢嘅。後來咧好多傳說㗎，但係有一個傳說我從來都唔敢去證實嘅，就係電錶房咯。 哦， 因為你喺嗰個 lift 隔離有冇印象咧？佢有個電錶，係啦，有啲人成日都話咧，其實開得嘅，咁但係其實佢好多時候都係鎖住㗎嘛。 係， 啲人又話裏邊有收埋嘢㗎。 哦哦， 咁但係即係你細個冇辦法可以開咧。但係所以佢喺我個都市回憶裏邊咧，就係、是、電錶房咧，就是、我仲未攻陷嘅一個藏寶門咯。 你剛才讲嗰个消防喉呢 你都有收埋啦。 我冇收埋嘢但我哋有做一啲嘢嘅啦。 做咩 啦应该呢就即係而家好耐之前啦。应该係啦。係啦唔驚㗎啦。我哋嗰条街仔呢係我住五楼嘅。501到到520呢就即係五楼嗰20个单位就是、一条少少嘅走廊位咁样啦。大约一个月到呢就所有啲太太呢就会走出嚟今日我哋自己洗地呀、啊。佢哋咧就會即係叫曬啲仔女啊、師奶出嚟咧，就拉呢條消防喉嚟，應該唔合法嘅。但 係 就大家咧，因為 攞條喉嚟洗， 冇錯，就保持翻自己個屋村嘅清潔啊。 我用唔用？ 跟住咧，佢真係會倒洗潔精啊！大家攞掃把喺度真心捽地，跟住咧就攞嗰個消防喉咧啡地下嗰啲水，跟住真係會洗埋嗰個大堂啊咁樣嘅話咧，就令到自己居住嗰個地方清潔。喂，而家你諗下，嗱，雖然可能你會話即係話你咁樣 用得個消防喉碌嘅喎。 系啦，嗱，所以咪话系咯。 不过嗰阵时系洗公家地， 但系嗰个唔系即系唔系自私嘅用途，都系想大家可以嗰个环境，当然唔系鼓励大家咁做啦。 系 呢个真系我一个回忆嚟嘅，一个月洗一次，大家就着住拖鞋，一人攞住个扫把就捽啊捽啊捽啊捽啊，唔捽条走廊。 同埋我嗰个年代咧，仲会有收租叔叔嚟收租咯。而家好似冇咗，因为嗰阵时有噶收租啊。房署嚟收租咧，我嗰个年代有噶。 我有试过喺楼梯口嗰度咧，17楼阿关生咧系帮手剪头发嘅，我哋就喺楼梯口度剪头发咯。 即系佢系屋企经营剪头发。 佢系经营剪头发，但系冇铺嘅，就系喺唔同嘅呢一啲公共屋邨嗰个 lift 口嗰个位度咁样。 系啊， 不过呢个当然唔好啦。 系啊， 讲 以前年代啦， 都系讲紧嗰个时嘅年代咯。嗱，咁所以我哋讲咗林林种种嘅回忆咧，都系想话俾你听。咁啊，公屋咧你要好好珍惜嘅。 系啦，唔好滥用嘅， 千祈唔好滥用嘅。 系俾人 告发啦。系啦，咁阿田就要放假咯。 系啊， 几时翻话？ 啊，21号啊， 21号先翻。 玩得开心啲啊，田。 喂，你同啲嘉宾主持玩得开心啲啊。 耶，今日大家都玩得。尽情啲啦， 拜拜， 拜拜。